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快就是夏至，风骚快活人一样好彩至。我是小张张， 今日的风骚快活人一样咁开心，因为我哋要有 Brian。 我是小欣欣。 早晨早晨，星期二好轻松，风骚陪住大家三个钟。今日又有我挚爱的树窿， 耶！同埋 You are not alone， 耶、yeah! yeah! ！我想讲咧，琴日有粉丝问啦，马老师几时翻嚟？我喺度讲交代一声啦， 星期五马老师就会回归噶啦。 冇错冇错，大家忍耐忍耐。 佢会带住好多好多旅行嘅嘢同我哋一齐分享嘅，咁所以咧，天天听住风骚快活人，日日都精神。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嘅。我哋系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杨丰富啊！除咗一间有树窿，树窿样咯，窿咗十二点钟之后，我哋要话中医啊，取除啊，同大家把把脉啊，睇下呢个人生咧有啲咩嘅养生之道咁啊，所以密切留意住啦吓。 哇！有時咧，即係呢啲琴晚咧，唔知係睡眠質素點咧，我想啊講下咧，突然之間咧，我只貓唔知點解咧，琴晚咧好寂寞啊！我是一隻寂寞的貓啊！你唔知你有冇試過？阿Jo又養貓啦嚇，有冇試過咧？夜晚只貓忽然之間咧，作某種嘅騷擾啊，即係嗰種需要咧， 佢搲門啊，係 搲門就搲咗，係啦，嗱呢個已經做咗噶啦，佢搲門啦，咁啊俾佢上床啦，即係其實入咗嚟啦，咁上咁開咗門我就唔理佢噶啦，好啦，佢上咗呢叫上得床掀被冚啦，跟住咧就。行嚟行去，即系好似揾边个位瞓好咧。好啦，咁揾一个位瞓低，好似碌碌碌唔舒服，又起身又再揾。哇！所以咧，琴晚就飞得非常之差。咁同埋佢喺度行嚟行去之余咧，佢又喺度舐我，跟住咧揾个头嗡我，即系好似 诶摸佢 啦，摸我啦，摸我啦。 成日都会咁样， 系会咁嘅，系会咁嘅，系啊。佢嗲你咯，同埋佢觉得呢一排咧，你 ignore 佢咯，系啊，所以佢就会咁做咯。系啊，唔系因为我只系咁样噶。如果你再唔摸佢，或者你冇所行动嘅话，佢咬你。 哦， 同埋或者佢就一路跟住你喺度喵喵喵。 点解琴晚佢突然间会咁寂寞？佢平时唔会噶。 佢应该忍咗一段时间，你都已经好耐冇理过佢啦。你自己谂啊，系咪因为咁样？ 咁咧，我又好，因为嗱，其实我谂住喂翻工第二日，我梗系唔得人睬你啦，系咪？咁我就抱咗佢出去，即系拎走佢，闩埋道 锁门。 系啦，咁谂住解决啦，唔得，佢系咁。 系啊，因为佢个世界里面净系得你嘅啫嘛，你唔睬佢唔得噶。但系佢去见阿 Doctor。唔知动物有冇呢啲 心理？系喎，可能系喎。 有噶，动物有噶， 猫都会寂寞噶。 有噶，有噶，吓。 同埋因为我养一只猫，某只都系话斋，咁可能佢又冇同女条倾偈啦，咁所以好似阿 Sarah 斋，佢主人又唔 系 好睬佢啦。 系，唔系你养只猫系正常嘅，因为阿 Doctor Eric 有讲过噶嘛。其实你养猫嘅就一只嘅啫，如果你养狗嘅反而系应该系几只嘅，系啦，因为佢哋系群体嘅动物。但系猫只嘅话，即系等于猫科嘅动物咧，你见到佢喺野生嘅世界嘅时候咧，其实得一只。咁所以其实咧，佢唔会因为咁样，但系问题就在于佢就系佢嘅世界上面嘅话，佢住喺你间屋嗰度，佢乜嘢都冇噶啦，系啊，佢唔恋你嘅话，佢仲边个佢仲 有冇得 咩嘢？ 放啲猫，即系俾佢哋自由出去屋企出面活动嘅。 有啲人 会咁做嘅，但系有啲 friend 嘅话，其实都唔赞成嘅，因为其实佢哋会比较 sensitive， 佢好敏感啊。好多时候，若果你以为嘅就系有啲人咪好中意，好似当佢系狗咁样拖条绳咁样拖佢出街嘅，其实佢系会好惊嘅。同埋有时若果佢真系惊起上嚟嘅时候，个咧佢会发癫噶，咁你就会做出一啲嘅就系你唔知道个后果会有几严重嘅嘢，例如佢冲出去俾车车亲啊，咁你就唔想啦。 我以前认识嗰个咧，即系卖精品店嘅，不过系一啲比较近郊区嘅精品店，即系附近冇咩交通嘅。咁咧嗰个婆婆好啊，佢领养咗好多猫，算唔算领养咧？即系总之周围啲野猫，但系佢会每逢夜晚黄昏就会喂佢哋。咁咧日头唔见嘅，走晒唔知佢就喺边度山头玩啊咁样。夜晚咧就会聚集晒嚟攞嘢食嘅。咁嗰啲就好似又齋啦，即係佢唔係真係屋企嘅，冇屋企嘅，即係佢周圍走嘅， 佢都係流浪嘅， 流浪嘅咁樣咯。 我細細個就記得有啲即係嗰啲咩士多普啊，咪有嗰啲 士多貓， 士多貓 啦， 士多貓。但係 咧佢 係 啦，佢就會周圍俾佢走 啊嘛， 係啦， 但 係 有人養噶嘛， 就會發生意外啦，就係咩咧？可能去到唔知點樣行到啲高樓大廈啲欄杆位咧。咁就一个唔小心就跌咗落嚟。 哦，系噶，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猫网好重要嘛，系咪先啊？咁所以今日咧，唉，不过冇办法，养咗猫猫狗狗，我谂所以作为主人咧，有时都系要接受呢啲吓，或者生活之中带嚟嘅小惊喜。 喂，猫又要衍生咗另外一个问题嘅，就系其实你除咗要喂佢之外嘅话咧，基本上都应该要，如果见到有某啲成年嘅猫，或者系已经系发情嘅猫，其实都真系可能要帮佢做绝育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只会嘅就系一只就变两只，两只变二十只， 通常一三廿一斗噶嘛， 一斗噶，冇错。所以其实都唔系话咁简单嘅一啲解决嘅问题嚟。 冇错吓，话时话今日咧喺睇呢个一啲嘅网上嘅新闻咧，大家都有旅行啦。咁我睇完之后咧，我都有少少谂翻啊，会唔会咧咁嗱？首先问下你哋，如果你喺呢个旅途中失窃，你会觉得最容易喺咩地方咧？嗱咁当然啦，如果你喺路上边爬荷包，其中一个方法啦。另外一个咧，原来咧嗰个人，因为佢咧就好嬲啊，佢去咗瑞士旅行，就有一间佢觉得好好嘅酒店，但系咧点知咧喺锁咗门嘅情况之下，嗱佢唔喺房噶吓，佢出咗去食饭，去咗个半钟头，翻嚟咧发觉咧唔见咗几部靓相机啦，同埋一啲嘅叉电线啊等等，即系总之。摆出边嗰啲都唔见晒啦，咁同埋个行李夹咧，觉得俾人叫过啦，系啦咁。但系嗱，行李夹就叫过咗，门咧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叫过的痕迹、嗯。 但是有人入到去的嘛。 有人入到 去。housekeeping 是入到去的嘛。 但是现在你们就是信不信 housekeeping 就是查即是某些对不住啊不应该这么讲、嗯。即是或者会某些 housekeeping 呢利用他的工作的方便。就偷錢咧咁樣 我頭先所講嘅就係並非係話即係 housekeeping 一定係佢哋偷，但只不過就係係人都知道噶啦，就係、是、其實基本上佢哋係有卡同埋係有鎖匙可以入你間房度，喺、你唔喺度嘅時候嘅話咧，佢 suppose 係要執房噶嘛，係啊，係有噶嘛，係有人有的。 嗱或者調翻轉啦，即係如果 housekeeping 佢哋有張卡，可能佢哋都唔見咗張卡跌咗落地，可能俾其他人執咗、又開到咧。 嗱、佢最嬲嘅咧就係佢同酒店嘅經理投訴啦。咁、酒店經理就話：點解你唔把你個嗰、那個叫做隔萬呢咁樣、但因為佢嗰啲相機係嗰啲由單鏡反光啊，又長又短啊嗰啲，佢、根本擺唔落啊，所以佢只能夠擺喺嗰個酒店房個台上邊。同埋咧，佢估計嗱，因為如果你係當係 housekeeping 啦，咁你咪知道呢個客人咩？呢咧要聽日 check out 嘅，佢就話因為我聽日 check out， 佢就喺我最後嗰一晚就撻嘢。咁咧嗱，你聽日都走啦， 係 你可以做啲乜嘢？ 你又無謂眷戀嗰幾部相機之後就會又 extend 唔係你根本做唔到任何嘢，你聽日飛啦嘛，可能聽朝一早要飛。好啦，咁你報警，咁你今日搞大輪，即係你冇嗰時間去同佢糾纏啦，就好似阿 Sarah 上次咧租車咁樣，你都走啦，佢又叫你不得，你揸翻唔知邊度，你記唔記得？ 記得。 係啦係啦，即係佢就係、因為咧，佢發覺咧、原來另外有一對夫婦咧，唔知嚟自咩國家啦， 又 係 發生同樣 嘅，又係唔見嘢，又係聽日 check out 啦。咁即係話咧，咦，會唔會就係話咧，就係、等嗰啲聽日 check out 嘅人咧，今日就去，好似又真，你有曬嗰啲房 key 啊嘛，係嘛，咁就可以予取予攜。咁但係呢一樣嘢作為旅客都幾驚喎， 同埋都防唔到啊！你除非你唔用佢哋個酒店嘅啫，係嘛、或者咧，我聽我啲朋友就話 book 咧，盡量都 book 啲可能啲星啊，嗰啲 star hotel 係高啲嘅，咁就。系嘛？ 好自信如好啲 啊！大家 安全感 大啲， 系啦， 啲 security 又好啲啦。 系买保险咯，系你要买保险咯。同埋我又觉得其实大家都有责任嘅、你要知道嘅就系基本上系 housekeeping 系会有你嘅锁匙嘅。咁我又会觉得财不可以露眼啊嘛。你有时我明嘅，即系你去住一间酒店，又或者系你系度假嘅心情，你唔会想谂住嘅就啲嘢。我 有防呢样防嗰样 锁或者系点样？但系我又会觉得其实有时若果你啲咁貴重嘅嘢，你攤曬喺度，又如果真係俾人哋攞咗嘅話，其實自己都有啲責任嘅。 佢最嬲就係個經理講咗一句咧，係 This is life。 哇！ 哦，咁又唔得。咁呢一個酒店經理又唔可以。 好推卸可。 其實呢 個生命係咁。 呢個酒店又有啲愚蠢喎？點解咧？而家好方便咧，喺網上，譬如我用過呢個服務，我可以留個 review， 留個評論㗎嘛。 係啊。 即係如果咁多個學你話齋，有咁多個旅客。都發生同樣嘅， 你咪多過一間 係啦。咁、其實你留多幾次，我諗就冇人再會去呢個酒店咯。 係啊， 即係佢太短視啦呢一個酒 店，即係唔可以當冇事發生。 係啊， 係，即係佢好似將所有責任都推翻喺啲旅客嗰度。但係有陣時你去到旅行，即係好似阿 Sarah 齋，你唔通樣嘢嬲曬上身咩？幾個長火短火拎曬上身。 你哋會點樣啊？即係如果你哋係貴重嘅嘢，你哋會點做啊？ 我就嗱，其實咧，我就應該好似頭先嗰個店，即係嗰個乘客咁樣、旅客咁樣、我就好少又即係去旅行，又會將啲嘢收得好埋。我連 even passport 嘅時候，可能落去樓下食個 就咁 h 喺度啊嘛。 我就 passport 都擺喺度㗎。我阿媽就會問。喂，做乜你呢啲咁緊要嘅嘢你唔拎埋走？哇嚇，應該冇人入嚟啩？即係我可能都未遇過呢啲情況，所以我都未見過鬼，又唔知驚啦，係啦。咁但係譬如如果我真係發生呢啲情況，投訴完又唔理我啦，我一定會運用我嘅語言能力、打一篇千字文之後喺個網上留言， 係 咩咧？我又唔係控訴，我係想希望其他人唔好遇到我發生同樣嘅情況，就唔好去呢間酒店咯。如果係咁樣嘅話， 我就冇嗰啲咩長火短火嘅，我最貴重都係銀包嘅啫。咁銀包通常我都更新嘅，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帶多咗啲 cash， 你又唔想帶咁多 cash 喺身咧，我就會擺佢嗰啲夾萬咯。但係我有時都覺得其實夾萬佢哋有冇 其實都係有開到嘅夾萬。如果佢係有心裝，你係點樣都開到嘅。 咁好彩， 但係你可以話佢，如果我都已經將啲嘢擺曬落個夾萬嗰度，都可以唔見嘅話，我一定同你死過咯。 但係先 Michael 大佬已經話，佢都擺埋落個行李夾度咯，你都叫埋開我。其實我諗都 係佢冇係嘛？佢講緊嗰啲 行李夾有俾人喐過， 係啊，行李夾有人叫，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其實佢啲貴重嘅相機。都是咁样摆咗出嚟、 相机就冇噶啦，你一定你通常摆台噶嘛，佢谂住冇事。 同埋有时点解我连譬如可能银包啊 passport 都费事带出去房咧，就系、因为我惊。 出咗去之后，我会跌咗，所以我宁愿我摆喺房面。我就譬如我阵间落楼下食宵夜，我大概可能用100蚊以内嘅，我就带嗰个份量嘅钱就算啦咁样。 诶、我同你哋好唔同啊！ 你会带 晒？我系蛇龟鬼嚟噶、我系会将所有嘅嘢会带晒。其实点解会咁样？亦都方便嘅就系你去买嘢，因为要 show passport 噶嘛。好多时候你要买啲嘢嘅时候要 show passport， 叫做哦喺留喺酒店啊，咁、又冇得买，嗰几唔开心咧、所以其实我系永远嗰系所有嘅嘢我都系更新嘅、以及就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嘅就系、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好谨慎嘅人咯、特别系嗰啲 passport 啊、证件啊、钱啊、credit card 啊啲咁、我知道我自己系一定唔会唔见嘅。同埋嘅就系如果我将佢更新到最后尾系因为我自己唔见嘅话咧，我只系嬲我自己，你就唔会就系将所有嘅人都就会唔系佢系咪？一阵间就会唔会系酒店经理咧？又或者佢就系啦，行过 去就 住喺2046隔篱，系咪佢偷我啲嘢咧？ 系咪隔篱房？ 好唔开心嘅，你会咁样？我会宁愿我怪我自己咯，所以我一定会带晒。 咦，估下马老师呢个行程会遇到啲咁嘅甩碌嘢先？ 嗱，佢其实是一个甩碌怪嚟嘅，咁我就 佢一定会， 佢一定会唔见咁啲嘢噶。 争在几多样 嘅 啫， 冇错，净系佢礼拜五可唔可以平安翻嚟嘅话咧，呢样嘢我都好难讲。系啦，所以就旅行会咁样。 即系你喺异地咧，你甩碌或者即系所谓唔见嘢啊，有啲咩好惊？ 其实都同埋都正常。我谂你去到人生路不熟，你可能啲语言又唔系自己熟悉嘅，平时睇开嘅语言。我谂系咯，沟通唔好啊。 所以你咪尽量唔好让嗰啲事发生咯，你明唔明啊？嗰啲嘢咪尽量唔好让嗰啲事发生。若果要系咁样嘅话咧，你都系觉得你自己找即系你自己找麻烦啫嘛，系咪先？因为嗱，我真系会觉得系咁嘅。你嗰啲嘢 hea 晒出嚟，人哋偷咗你嘅话咧，你嬲边个啊？系咪到最后尾嘅时候，啲麻烦咪又系搞到自己？ 真系好麻烦。我好似有分享过，有次系又去旅行啦，又系唔见咗个银包入边，我谂有几千蚊港币。系啦， 哇， 系啦， 我 系做咩咧？我系喺楼上唔知边层即系嗰个嘅酒店，我去对面街，即系条马路，我谂讲紧五米到嘅啫。隔篱嗰个 laundry shop 个洗衣铺头度洗衫啊嘛，咁我就咁啱入晒啲银仔入去，抌晒啲衫入去，个银包就放咗喺个洗衣机面头。 正常啦，正常啦。 之后我就谂你谂去，咁样喺边度唔见咧？即系我问晒酒店啲人咯，佢话帮你问过啦，都冇人执到啊。即系第二日，即系我话有冇对面嗰个洗衣店嗰个电话？点知嗰间酒店有，咁我就打去，得嗰个人帮我问啦，因为我唔识嗰个当地语言啦。之后佢就话问到啊嗰个铺头嘅老板执到，我话吓咁点啊？执完之后佢就话攞咗去隔篱嗰个警局，咁我就即刻飞个警局，就用咗我谂3个钟头， 好唔见嘢， 就攞翻乜嘢都冇唔见。 其实咧，失去银包嘅人或者失去贵重嘢嘅人咧，能够咁样得翻咧，系好开心。我见到咧网上有位女士咧，咁佢好多谢某一个元朗嘅停车场，点解咧？佢就系咧俾钱，俾完钱就走咗啦，留低咗个新买嘅手机成10000蚊，咁佢打翻去啦，咁佢话嗰个姐姐咧叫佢快啲攞翻啦，帮你差紧电啊咁样，跟住咧嗱，我哋又系啊，我哋下意识会点咧？会想俾查钱嘅系咪？ 系啦， 唔爱佢唔爱，呢个系责任嚟嘅，系啦。 呢个咩？停车场 停车场一个收银姐姐，咁所以嗰人都喺网上咧话，哇，真系好好人，好少撞到啲咁嘅人。反为我哋会觉得，真系好似唔俾翻啲查，好似唔系叫 安乐噶嘛， 系咪啊？人哋 你唯有一样嘢你要多谢佢，我有时候我都会咁嘅，佢唔肯收我钱啊，或者唔肯收我利是咧，我就会诶话俾听，即系你系叫咩名嘅话，我会喺你嗰一间公司嗰度，我会表扬你，我会写一封信或者会 send 个 email 俾佢，话呢个人好好，讲俾佢知咯，系啊， 系一定要咁，我觉得要。表扬下呢啲好人 嘅，仲要老不少 为系啊，因为好人越嚟越少啊，呢个世界 真系又唔可以咁讲。 唔系嘅，你要 reinforce 佢，表扬你先做好人。 即系你要起码你 咩 你要 reinforce 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7.1系列优惠活动，包括免费开放多项政府康乐设施、免费乘搭多项公共交通工具等。李家超话：7.1系值得庆祝嘅日子，任何活动必须要按法律进行。如果有活动被骑劫，当局会追究有关人士嘅法律责任。 每一個人當然佢做任何嘅活動咧，都一定要係符合法律啦。而且喺7.1當天咧，我會相信咧係會好多活動都係去慶祝我哋回歸呢個大日子。任何嘅其他活動都必須按住法律進行。 而且我哋都要唔好忘記試過有兩年嘅七一國慶日咧，都俾人騎劫破壞安寧，而且咧係做一啲違法嘅事情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唔能夠掉以輕心啊！一個咁值得我哋慶祝嘅日子咧，大家係應該盡量令到可以開心咁喜慶咁去度過呢一個值得我哋慶祝嘅日子。其他嘅活動咧，我哋必須小心啊！有任何人如果利用呢個機會騎劫或者製造一啲不良嘅氣氛或者破壞性嘅活動咧，有關嘅人咧，我哋一定追究佢法律責任，唔會容許再有類似嘅事情咧去騎劫我哋一個值得慶祝嘅日子嘅。 港鐵灣仔站昨晚有列車車門和月台幕門未有自動打開，職員處理期間有乘客自行打開車尾的緊急出口斜道，部分人離開車廂，港島線服務受阻大約一個鐘。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事件源於列車未能夠停正車站，要人手操作處理，大約需時幾分鐘。據他了解，当时有乘客鼓噪，有人可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所以推开紧急门希望离开。他强调，除非列车情况非常不安全，否则打开门行落路轨是最后选择。曾经任职港铁工程师的张欣宇说，列车紧急门是离开不安全车厢的途径，设计上不会有太多限制。他认为如果港铁能够及时广播，比乘客明白需时处理会更加好。不过当时车长要跟车站职员沟通，要将安全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要求中国政府警惕私人企业可能提供技术给俄罗斯用于乌克兰战争，但是他说未看到中方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的证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说美国一直担心中国企业可能向俄罗斯提供能够用来侵略乌克兰的技术，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觉。布林肯昨日结束访问北京，并且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复路透社的时候说，中国致力于劝和促谈，没有向俄乌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发言人刘鹏宇说，中方反对不公平地禁止或者限制中外企业之间的正常经贸活动，敦促美方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俄关系的时候，不要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的合法权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50点，跌262点，总成交金额27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9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1.8，跌5.4；盈富基金19.97，跌2.3；恒生中国企业67.78，跌1.08；美团132.5，跌4.5；阿里巴巴88.2，跌0.5；美图公司3.09，升2.4；南方恒生科技4.016，跌9.2；比亚迪股份260.2，跌6.6；港交所307.2，跌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1.64，瑞士法郎0.897，

咩都唔使做嘅， 都要嘅，都要做下嘢嘅。 摆张相上嚟， 你揿下噶嘛，你都要拣噶。 咁 又 几辛苦啊！ 同埋 出晒， 同埋每年一次要去玩，去嗰度玩，旅游啊嘛。咁你唔去嗰度旅游，你点可以做人哋嘅代言人啫？吓，咁啊得到乜嘢咧？佢话每次咧个嘉宁度假咧可以有港币1563万，五日啫。即系马老师咁咯，玩五日， 即系玩一转翻嚟就 玩一转， 多咗几个零。 当然你呢个旅程更加唔使钱啦，即系食咩玩咩， 住 系包你， 同埋顶级噶啦，应该系，系啦，最好玩。 冇错啦，咁你玩完之后咧，袋1500万啦吓，咁 美金啊， 诶港。港币啊，港币1500万，即系200万嘅美金。 咁啊系，即系 咩白眼都唔见咗啦。 咁另外额外发布10篇嘅文章，譬如有张相，嗰啦，咁啊再攞200万美金吓，平均一篇咧。是20万美金 冇错，我觉得好简单啫，嗬，影下啲日落，影下老婆啊，揽 又咁 讲， 真系，如果4亿几嘅受众，你20万美金，其实你除翻嗰个叫咩广告成本啦，其实算低嘅啫，唔系好高嘅啫， 系噶， 系嘛， 你当俾钱佢买广告啫嘛，我同意你讲法，冇错， 即系从嗰个商人嘅角度系好抵嘅， 系， 即系如果你我哋一般人觉得哇咁易赚嘅，但你要谂下，有几多个美斯咧，有几多个人有咁多粉丝去追咧咁样。我记得嗰阵时咧，有个同事咧，咁当然佢都系有一定嘅知名度啦。哎呀，我开心啊！我做咩事啊？我今日啊，咁搞剪一剪咋，就有6000蚊啊咁嘅样。因为以前咧，曾经好兴 彩嗰啲， 唔系啲剪彩嗰啲。咁啊，阿小杨杨，你第时咧吓红透半边天， 好啊！ 你记得吓， 靠你啦！ 我会喺风骚嘅节目度再努力做嘢，之后就 你唔系太迟，你得嘅。 你仲我仲以你， 我唔会噶 啦，马首是瞻噶， 咩啊？ 以你为榜样噶， 当咩事？ 你以前有冇？赚过啲啊，速咁 样，有，但我比较少咯，我嗰啲都系血汗钱嚟嘅，我通常都系广告戏 你要翻内地登台唱歌嘛， 登台唱歌，哇，咩啊，45分钟诶，同埋我唔知啊，我从来都冇话好似人哋咁样讲嘅，就系话喂几万蚊一个 show 啊，10几万一个 show， 我冇噶，我真系 血汗钱 嚟噶，有时系会练，佢系个多，但系个问题系每一次我都会做到，即系牙血都出埋，唱歌又系我。MC 又系我， 抽奖又系， 通常都系啊！你做得 MC 都要唱埋歌。 系啊，由夜晚黑7点钟上嗰张，讲到成11点几嘅，乜嘢都系我。但系到最尾嘅时候，我都冇攞到好似人哋咁讲嘅咁多钱。 系，其实又冇乜几啖牌。 小 人， 你第时做下呢啲咧，4-5个钟嘅 show 嘅司仪，你就知 系嘛？ 真系，其实真系牙血都出嘅，系真系。 我系做到气咳嘅， 系咯。余斌咧，真系。 系啊，我有一段时间嘅就系要睇中医咯，因为咧就讲到个气门咧有少少伤咗啊。因为基本上嘅就系嗰4个钟头，虽然有时你会有啲时间嚟休息，但个问题系你仍然系作战嘅状态噶嘛，系好紧张噶嘛。 同埋 energy 你都系继续 keep 住100%。 做司仪咧，基本上每一分钟你嘅嗰啲 senses 都打开晒嘅，你好 alert 嘅，成个好警觉性。譬如你见到啲观众好似冇乜反应，你可能要谂啲嘢搞下， 自嗨下。 系咯，你估我好想 wow 咩，大佬？我成日俾人哋话咩都 wow 嘅你，咁但系我问题在于我真系唔 wow 啊！我佢哋下边唔白走 场。 点咧？系啊，你见到啲人黑面，又或者你见到啲 CEO 又唔系好好似好闷咁样，你梗系要整啲气氛噶嘛。 我记得嗰时我讲过咧，饭都未食过，做一个拍卖会，唔知4个钟嘅。咁拍卖会咧就系你要叫啦，譬如呢只 CD。50蚊，冇人坐， 唔想搞气氛噶嘛？呢啲啊嘛， 搞唔到，唔系啊，因为冇人举， 冇人举手 啊，冇人举手。 咁你点咧？你埋唔到单噶嘛？譬如佢摆咗成30件古玩咁样，拎一只又冇人，两只又冇人，跟住我已经即系面有难色，望下嗰个主办单位，落去， 系咪会唔系咁做嘅？ 吓， 私底下你应该要倾咗嘅， 系啊， 即系同嗰度啲人， 一定要人倾咗，即系有人应应咗头先。若果唔系嘅话咧，做死你。 主办方揾几个妹喺楼下得唔得？ 冇错，一定。系啲姊妹咯， 系 啊，请佢嚟咁样，成张台坐埋嘅，其实系人都知噶啦， 系 啊，要举下咯。 系啊，我又 唔系嘅话好惨噶。 你见到个场好静咧，你又自己自嗨。 但系唔系我想啊嘛， 系啊， 问题系你 做拍卖， 唔通你真系谂住嘅就话会有啲街客嘅就话你我卖咁，都唔知你个咩清朝嘅咩古玩咧，冇可能噶。 唔系你唔系平嘅咩？你唔系几廿蚊大咯？你一嚟就几万、10几万嗰啲，无端端边有人突然间举手？ 我以为出席得嗰啲都系。对某一件或者某几件 系有，从此我怕咗，唔再做啦。 系 咁啊， 我试过一次咯，就系、是、佢有一啲嘅就系有人已经系认咗头嘅，咁嗰啲梗系好易啦，系咪？咁就系咁要浪浪价之后，跟住就成交。但系问题佢就真系有一啲佢谂住话都攞出嚟啦，咁样就系啲咩咧？系啲名媛拎出嚟嘅二手嗰啲 手袋啊 ，又或者有啲嘢咁样。其实我又觉得佢 真系买都得啦嘛， 没错、 啊， 又唔系话真系咁价值连城嘅，咁样拎出嚟个底价又好低，咁但系啲人就即系嚟得食饭嘅，基本上佢哋都可能我自己都有啦。哇！你发觉我就唔系办法咯，一路咧都冇人叫价，冇人举运你。 唔系啱啊嘛，呢件衫有李丽蕊亲笔签名嘅，咁可能又会个价又高翻啲啦。 你想我死咩？咁啊，今日呢个时候就唔会自己咁样啦。冇啊，你唯有嘅就系你内屈咯，系、啊，内屈人咯。咁有啲可能你比較熟少少嘅，咁咪落去同佢即係傾下傾下偈啊，咁樣就同佢講，就話基本上就係中唔中意都唔緊要，因為其實最終嘅話咧，籌到善款嘅話，又幫啲咩咩人嘅話，咁嗱呢啲咁嘅位，你打啲咁嘅牌， 佢 冇理由 又唔可以推， 係啦，咁佢唯有嘅就係即係衰衰地咁樣就抵價幫你嚼咗佢。 因為睇私人功力嘅呢樣嘢，真係所以 冇朋友做啦。 其實一個 show 咧，私人係好重要嚇，雖然未必個個肯俾好高價去請，已經俾多啲錢請歌星，但係司儀真係好重要。 我都覺得係，即係譬如嗰一晚嗰個活動係開唔開心，或者你有幾開心，其實都 depend 上嗰個司儀 嗰間 啦表現啦。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有時嘅話，我唔知啊嚇，不過可能我自己啦，司儀係好 underpay 嘅。 嗯， 如果你真係全個氣氛你都係靠佢嘅，同埋嘅成個個秩序你都係靠佢、以及如果你做司儀，你都會知道嘅。有時有啲人啊唔嚟啦，即時會改啦，又或者就係啲嘢出錯啦，啲道具唔知點解唔聽話啦，喂，全部都係你執生㗎、你執唔到嘅話 就核突咯， 你出年唔使嚟㗎啦， 係啊， 你可以隨時換我㗎，係咪？但我又會覺得嘅就係，既然我可以承受到一個咁高壓嘅情況，同埋嘅就係所有嘅嘢你都靠我嘅時候咧。有時你會知道咁啊，表演嘅嘉賓可能嚟唱三隻歌，但佢往往收嘅錢嘅話係比你多好多。係，我覺得有時呢啲咁嘅嘢嘅話係幾 唔 公道嘅。 嗱，公道呢樣嘢咧就好難講嘅。嗱，婚姻裏邊有邊個做多啲，邊個做少啲，又係好難講嘅。老婆做曬，老公做曬，有時會嗌交嘅。嗱，今日咧樹窿樹窿於話 not alone 咧，有啲講下。其實你哋同唔同意咧？結得婚內咧？啊，小羊羊可能就未必会有太多嘅 零 用啦。 喂，老老实实你 拍得耐、 啊， 喂，我哋 最耐讲唔讲得啊？拍得最耐嗰次几？ 最近嗰次。 我哋咪后讲啦。 做乜唔讲得啫？ 喂，你知 一句答几声？ 唔系，停先，我肯讲，但系我会咪后讲啫。 咁就唔系肯 讲。你哋想俾群众压力我，我唔受呢招嘅。 即系有啲人就话咧，婚姻系咩话？恋爱嘅坟墓。好咁样样，咁到底大家对呢样嘢系点？ 唔系可能你管理得好啫，例如 唔关 我，我觉得系好，我觉得系啱嘅呢句说话。 系 你唔可以有个咁嘅前设嘅。 咁我有啲 你都冇试过 朋友或者我啲长， 你讲出嚟听下，睇我哋判断啦，系咪？ 点坟墓法？ 嗱，依家咁讲嗱，我唔代表咁样系啱啊，但系真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就咩咧？我身边或者我听闻结咗婚嘅夫妇咧。都會有啲無論精神上嘅出軌啦，定係肉體上嘅出軌。咁我覺得，哎，你既然又要出軌，咁做咩要結婚呢？即我成日都諗呢個問題。我成日都覺得你結得婚，你對對方幾十年㗎啦，一定會悶㗎啦。你淨係諗下你係咪承受得呢個悶呢？嗱，即係好直接嘅喎，咪？陣間我 Doctor Murphy 應該會講下啲 habituation 嗰啲，即係啲習慣嗰啲嘅心理啊。你一定會悶過對佢幾十年。咁但係你愛佢唔係愛情啦，而家係變咗做感情。咁你就要承受得呢一份嘅。闷咯、 其实唔应该用闷，真系唔系应该用闷，因为你一样可以揾其他嘅节目啊，有另外一种啦，爱情可以变亲情嘅啫嘛， 系啦，或者可能冇咗嗰种一开始嗰种嘅激情啊，或者肉体上嘅刺激啊，咁你咪。用第二啲嘢嚟代替咯，咁但係身邊就有好多係咯，頭先講嘅行為出現。 冇錯啦， 你覺得即係呢個一個承諾係嘛？即係呢個承諾嘅話咧，你應承咗佢嘅話，你就要一世去守呢個承諾。 你如果守唔到，你就唔好踏出呢一步啦。 對唔住，我可圈可點。 陣間同阿 Doctor Matthew 分享下我哋係咩心理。 又或者所謂叫咩七年之癢係咪？即係有啲咁嘅嘢 咧？定七分鐘影樣咧？ 有啲人好似話咧， 咁快就行，你就冇搞咁多嘢啦。 好似有個年數㗎，唔知兩年，跟住唔知五年，即係有個咁樣去㗎。 一个研究嘅 Doctor Matthew 等我，而家出嚟接你噶啦。 系啊，好啦， 树窿树窿，十一点后。 从落满天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酿着脚底的怨缠，酒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我无心睡眠。我脑交战，踏着脚 怀念昨天的你，夜是深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去往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 深睡眠啊！十点五十二分，听紧风骚浮人啊！室外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78%。 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网上情，赚钱的目的，人要懂得一个道理，赚钱。其实是谋取幸福生活的方法，赚钱是寻找实现我们人生目标的一种载体。赚钱是为了以下四种目的而去做的。首先，赚钱是为了我们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一个人懂得赚钱是一种本事，但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守财奴。我们赚钱的第一个目标是通过自己努力赚回来的钱用在生活上面，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滋润，有比较好的生活质素。第二，赚钱是为了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是可悲的，不过要实现理想是需要一定的条件支持。当我们年少无知，当我们卑微的时候，我们的理想很多时难以实现，因为没有能力嘛。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钱，就会拥有更多的人脉，更多的资源。你的时候就要去实现我们曾经想追求的理想。赚钱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我们能够拥有更稳定的爱情和家庭。一个人活着总是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和家庭的。当我们看中了某个心仪的异性，想与他步入婚姻的殿堂的时候，一个人特别是男性，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经济作为后盾，总是难以令对方安心。就算不求大富大贵，起码希望能够三餐无忧啩。第四，学会赚钱是为了我们能够更有自信地为人处世。一个人只是赚钱不够的，一个人活着为人处世非常重要。有两个说话，他说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位置，岗位有几高，都可能只是一阵子的事。但是做人呢，就是一辈子的事。一个懂得赚钱和理财的人，相比来讲，人生就会更加有自信。因为起码经济上面，他不需要担心，亦都不需要求人。不理我们身处什么位置，都会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自信，生命就会更加幸福了。以上文章代表作者的处世态度。到底你的赚钱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不过最风 show 快活就紧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 show 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Dr. Matthew， 早晨，早晨， 早晨。 咁啊，开始今日嘅话题，我哋头先咧十一点新闻前都轻轻拉咗少少啦。我想问 Doctor Matthew 咧，其实咧世界上有冇一种保鲜纸咧，好似包嗰啲苹果啊，包嗰啲萝卜啊，咁包住个爱情保鲜期保住佢嘅咧吓？因为嗱，世界上咧，我自己觉得啦，每样嘢咧，总会有一个叫做 available day 有个期限， 有个期限，有乜嘢都系啊。就算呢个座山有一日可能都会冧噶嘛，但系爱情呢一样，我期望佢永远，系咪我哋谂得太多咧？啊 ，Doctor Matthew， 好似超级市场买啲嘢食咧，以前有咩？expiry date 或者 best before 系啦， 有三个噶， 系啊 ，used by 系啊， 爱情系咪都系会被呢一样嘢所限制？ 咁啊，人系 product 嚟嘅，我哋谂下啊，有咩智慧帮我哋咧，可以不断个 best before 咧，不断更新，不断更新，能够可以白头到老。咁、其实系 呢个系咪一个传说嚟嘅咋？做唔做到噶？ 做到咧、 你有时有见到有一啲嘅话，已经好大年纪嘅 喺 条 街。 好浪漫嘅，仲拖住手啊！喺、公园度行噶，嗰啲你见到佢哋嘅背影，你会喊噶， 好触动 嘅镜头， 仲拖住手，好似年轻拍拖，同埋就算两个老人家咧，年纪大，机器坏，有一个有可能身体有病，你见到佢不舍不弃咧，你都见到都好触动。 系、啊，喺后边就帮佢推轮椅。 系啊， 我曾经听过咧，有一个讲法咧，就话以前嘅上一代啦吓，对于爱情嚟讲咧，就系、当有啲嘢唔妥咧，佢会谂办法去修补。而家可能有啲人咧，嗱唔系一竹篙打一船人啊，唔系话个个而家嘅人都系咁谂，但系有啲人咧就会爱情有问题就斩断佢。 系啊， 时代唔同，会唔会有唔同噶？ 会啊，以前就系啲嘢资源唔够咧，每样嘢咧都好珍惜。好似 Michael 所讲就系啲嘢烂咗啦， 修 补佢 咯。就算煲嗱，我哋讲箍煲唔系讲爱情，系真系箍煲嗰啲煲，即系以前煲嘢啲煲，其实真系有得箍噶。你知唔知啊？小人 知我都唔知噶。 箍煲，箍煲唔系将爱情，而家呢个 term 就变咗一个现代爱情用于箍煲啦。以前煲烂咗或者裂咗，真系可以箍翻佢嘅，搵啲铁条咁啊，搵啲专人做 嘅。系啊，有人上门做噶嘛？ 有人上门做嘅吓。嗱，讲到爱情嘅嗰种叫保鲜咧，今日我哋都收位朋友嘅来 信嘅，冇错。 咁啊，麻烦咧，我哋而家马上听。听先啦。 Hello, Dr.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 Kitty 啊，今年42岁，我同我嘅老公结咗婚，眨下眼12年噶啦。我个仔今年都准备升中学啦。头嗰一两年，我同我老公生活得好开心。每一日佢放工翻嚟，我就会煮饭俾佢食。有时放假就会出去拍拖睇下戏，简简单单，但系又好开心。到之后，我个仔仔就出世啦。我老公仲更加锡我哋两仔乸。我老公佢好中意小朋友噶，放工放假佢就边度都唔去，净系照顾我同个仔。带住我哋周围去玩，周围去食嘢，谂落都觉得好温馨啊！不过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开心嘅日子又一日比一日少。几年前，我个老公自己出咗嚟开公司，成日就要中港两边走。以前呢，朝见口，晚见面，喺呢几年一星期见得嗰几次，忙起上嚟半个月都唔知有冇见过一次噶。加上个仔越嚟越大，读书啊、屋企啊、大小事务咧，都系我自己一脚踢嘅。谂住同我老公呻下啦，等佢可以关心下我啊嘛。佢又话自己出边做嘢好大压力，叫我唔好烦佢。同佢倾下仔读书嘅嘢、拣学校啊，咁永远都系话得啦得啦，你自己搞掂佢咪得咯。有次咧，我真系忍无可忍啊！我同佢讲个仔你都有份噶，点解咩嘢都要我处理晒啫？你都系人哋个老豆嚟噶嘛？我哋就系咁样，嗰晚闹到好僵，我仲好嬲咁样 冲口而出讲咗句：咁不如我哋离婚啦！就系、是、由嗰晚开始，我同我老公嘅关系就好似有条刺咁啦。唔好话掂我啊，有时连倾偈都冇几句噶。Dr. Matthew 啊，人哋话结婚就系爱情嘅坟墓，系咪真噶？我当初都只系想揾一个爱我嘅男人，一齐组织一个小家庭啫。到头来变咗我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咁撑起成头家，我真系觉得好攰啊！但系我唔想放弃头家，更加唔想放弃我同我老公嘅关系。有冇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呢一段爱情保鲜噶？ 好啦，呢一位咧听众咧，即系吓讲下自己嘅家庭状况啊、婚姻状况 啊、 丈夫嘅态度啦，咁啊 Kitty 啦。即系我唔知多啲咩条睇法啦，我就觉得呢个男人太过被动，或者太过跳得太开啊。因为一屋企咧，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讲紧，唔好话爸爸妈妈，小朋友都有责任嘅，因为大家组成呢个家庭，每一个人咧都应该尽自己嘅能力咧，令到成个家庭运作得顺利啦，同埋系每一个人都开心。有一个人唔开心咧，嗰种磁场都会影响其他人嘅，我觉得 系啊，个氛围啊，互相影响嘅都系。 理智就係咁講咯，咁、如果大家都係咁理智嘅，就唔會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啦，就唔會有離婚啦，係啊。 Dr. Matthew 點睇啊？對於 Kitty 頭先個封信所講嘅， 佢、封信咧最觸動我咧，就話愛情係墳墓，係、啊奇怪就係點解咁多第三者去掘墓嘅？ 盗人哋，盗人哋嘅墓啊！ 盗人哋宝藏，你又唔知嘅啫。 因为我知道点解 ，Donald Miller， 因为佢盗紧墓咧。第一，佢好似有啲抢咗人嘅嘢嘅胜利感。第二样嘢咧，佢呢个时候仲好甜蜜噶嘛，佢未进入坟墓期噶嘛。你有冇听嗰啲古仔嗱？小三当佢变成正室之后咧，佢就会唔开心噶啦，同埋佢就会。go through 翻人哋之前嗰啲嘢噶啦， 吓、 我听翻嚟。 但系我唔中意呢一种人设咯，即系我唔中意呢一种咁样嘅谂法咯。因为成日你哥觉得嘅就系婚姻就系一个坟墓嘅话咧，你根本上你要觉得你跳落去嗰时候嗰一下就会觉得嘅就系我就会系系啦，预设咗一个咁样嘅谂法嘅话，你条路就会咁行噶啦。 系啊，冇错冇错。 所以 intention 好紧要，你当初喺埋一齐，如果呢个 intention 咧已经系好多。不安啊，谂到很差的话你就好像不断实践你所想的事、你的婚姻关系都有影响的、我想比如探讨一下先个个案呢 Kitty 就是面对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跟丈夫相处或者小朋友有些争执到一个位置就是嗌离婚、第二个事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些什么可以令到个关系可以保鲜呢谈得耐啲呢个关系比如探讨第一样嘢先呢就係争执咯我都试过啲个案呢就係、其实爸爸妈妈关系好好嘅但唔知个小朋友慢慢大过咗呢就为咗小朋友读书啊开始争执我都试过啲个案就係、爸爸妈妈嚟到因为小朋友有读写障碍嘅成日为佢功课操心啊但不过大家意见唔一样结果闹离婚咯。我都会同佢倾翻就係、暂时摆低个小朋友佢读书嘅嘢、我问返爸爸妈妈你哋几多年前结婚嘅你哋几多年前结婚嘅时候咧，仲记得当初点解你会拣佢做老婆嘅？点解你嫁俾佢嘅？ 唔记得咗啦。 你为咩原因？但又唔记得咗啦。所以揾翻呢个初心就系、你一定唔系为咗十几年之后呢个豆丁一份考试卷而喺埋一齐噶嘛？你啲嘢清晰翻嘅时候，你记住我一刻系同我丈夫一齐一个家庭完完整整，唔系为咗小朋友今次默书测验个分数破坏关系，如果咪就系 hold 唔抵咯。 有时会唔会将嗰啲嘢嘅话会系咧搞埋一齐去咗洗衣机咁啊？ 会啊，炒埋一碟啊， 炒埋一碟系啦，就搞唔清楚就系究竟为咗乜嘢嘅话系会整到大家系会有呢啲咁嘅冲突，但其实好唔抵嘅，我觉得。但你加埋嘅话咧，今日闹交，听日又唔开心，后日又唔开心嘅话，咁啊炒埋一碟嘅话咧，你就会觉得真系会觉得系 啊， 会去到嗰个临界点噶 咯。想问一个方法啫，其实呢个咧就我唔系一定话啱嘅，我都唔系用呢个方法，不过咧我听过咁嘅方法，好多时咧学业啊，即系小朋友嘅学业啦吓。总之关于小朋友嘅任何嘢啦，系好容易撩起嗌交嘅。咁咧有啲人就话不如咁啦，小朋友嘅学业归你，总之你决定；小朋友嘅饮食归你，你决定。总之咧佢食乜嘢，譬如有营养冇营养，夜晚俾唔俾佢宵夜，你管。得唔得啊？即系好似部门经理咁样， 因为另外嗰个人嘅话会挑剔噶嘛， 或者小朋友会睇得通透咧，就咁样 manipulate 爸爸妈妈，边个对好啲咧，又肯翻拉你落水啊？ 系啦，唔得。 咁不过你又谂起一个笑话就系、有一次个太太就同老公讲话，老公，我一世听你话，不如咁样啦，屋企嘅小事就我嚟负责，大事你话事啦。咁老公哇，个老婆咁好，千依百顺。不过老公都知道你都唔系小嘢。 問翻清楚先，咁點為之小事，點為之大事啊？ 你都唔係省油嘅燈， 冇錯。跟住老婆條尾出咗嚟啦，就話美國應該打仗啊，派兵去伊拉克咁大件事，你話事啦。咁小事就係屋企啲錢啊，用幾多，咁我話事啦。 好聰明嘅老婆啊！ 係啊， 好狡猾啊！ 好狡猾，冇錯。咁遇著，譬如大家嗱，真係認真啦，如果唔開心有爭執點樣處理呢？咁我想講咧，有個好出名嘅心理學家咧，專係做啲婚姻輔導嘅。佢咧研究發現咧，就係我只要觀察嗰對夫婦或者對情人15分鐘，佢就估計到呢對夫婦呢對情人咧，可唔可以持久到可以拍拖到？ 佢觀察啲乜嘢？ 係94% 準證。 但係觀察佢嘅乜嘢？ 觀察咩咧？就係15分鐘內咧，佢哋有一啲事情係唔同意見嘅，佢哋可能有唔同意見啦，跟住開始內就係啲爭執。佢發現咧有四樣嘢咧，就叫做災難四騎士。只要嗰15分鐘佢出現嗰四樣嘢咧，嗰啲 婚姻關係咩 事 ？Game over 啦！ 咁嗰四樣係咩咧？第一樣嘢就係。第一樣咧就係我哋個個都會嘅，就係咩咧？就係批評。咁佢做得唔好嘅時候咧，批評。不過批評得嚟咧，就係可能傷害到自尊感啦，令到好難受啦。第二樣嘢咧就係 contempt 藐視，佢做錯咗咧，你係睇唔起佢咯。第三咧就係辯駁。可能有啲嘢做得唔好嘅，你冇去承認，冇承擔翻， 仲要話梗唔係我啦， 係啊，仲賴翻主 啦，關我事係咪？係你啫嘛， 冇錯啦。而第四個災難騎士就係冷戰，有時就我哋當我唔開心嘅時候咧，捉起埲牆，唔再溝通落去，咁呢四樣咧就係好能夠估計到段婚姻關係能唔能夠持久啦。 實有嘅喎，至少中幾一件。 系啊，多與少啊，但如果你15分鐘成日都出現嘅咧，而家撩啦。 我諗第一個最容易啊，批評係最容易，因為睇到人哋嘅錯咧好容易，睇自己嘅錯咧就比較困難。 係啊，咁我想問啦，就係我哋冇人會冇錯噶嘛？如果你對著對方做得唔好咧，你點樣批評嘅通常？你个死佬， 点样批评？ 我觉得你可以批评件事咯，是啊、但系就唔好对个人，系咪啊？如果你对个人嘅话咧，你就系伤害紧佢啊嘛。同埋其实有时你闹交咧，好奇怪嘅时候，你都知道噶。我只系想赢，所以咧我就要你一拳就要你瞓低，所以咧我就会批评你个人咯。 系啊， 同埋批评，我觉得系咪会批评完之后，你都要话翻俾对方知，究竟你想佢即系个建议俾佢做。唔係就係一味去批評， 同埋唔好成日講呢一句就，我都係想為你好。我覺得呢啲係情緒勒索嚟嘅，係咪啊？咩叫為我好？ 為我好啊！ 你為我嚟收聲。 批評呢、這個批評呢兩個字本身已經好負面嘅，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不應話建議， 建議 係即係你話批評，好似已經define 咗對方係唔啱嘅，係咪先？ 我啱你錯啦，跌兩個狀態。係 啦，係啦，因為有時冇話啱定唔啱嘅，不過做法唔同嘅啫嘛。咁所以我覺得批評本身已經有問題。 係或者 neutral 啲話點樣俾 feedback 咯，點樣回饋翻我經 驗，反應俾佢。 係啦，咁有啲心理學家咧建議咧用 I message。即係用個我字個 pronoun，就唔好用你。點解？當件事發生咗嘅時候咧，當你用你嘅時候咧，最主要講就係你會將對方 personalize 咗，你衰咯，你唔好咯，你懶咯。但係調翻轉，你用我行先嘅話咧，對方冇咁 defensive 嘅。舉個例子，譬如話，當你嘅譬如舉例，你嘅老公叫去超級市場，明明叫你買豉油，佢買一攬腩油；叫你買洗潔精，你係買咗咩咧？ 買酒精 唔知你啦。咁你其實當你老公做得唔好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话啊，你第一步就系形容翻个经历啊，丈夫你头先买咗呢样嘢翻嚟，我见到咧，我觉得好失望啊，因为当时咧我系想叫你呢一样嘢噶，我希望你咁样咯，用个我同埋纯粹好客观讲翻个经历，就唔会话你个衰佬啊，冇晒记性， 蠢啊， 做乜做乜啊， 你讲过好多次噶啦， 即系唔好加啲， 如果你买都买错噶， 系啊，即系差翻啲嘢都要讲。 系啊，咁所以好容易开口啊，冇错。 所以批评咧都要学习用 I message 啦，同埋 focus 上咩就系唔系纯粹过嘅，有时其实唔系就丈夫之间，小朋友都系嘅。当个小朋友做得唔好嘅时候咧，记住就系 focus on 将来，唔系过去。你做错乜，而纯粹讲翻啊呢一刻。 我有啲咩感受，我希望咧下次可以咁样嘅，咁避免咗啲不必要嘅伤害啦。 嗯， 我想问 Tony Murphy 另外一个方法咧，就唔出声会唔会好啲咧？因为咧兴嗰时候咧， 你跳去冷战嗰啲， 兴啊兴系啦，唔系冷战嗰啲啊，系即系暂时唔好讨论呢一样嘢住得唔得咧？ 系啊，其实都系 唔好讨论住 嘅，系啦， 因为任何人嗰个 mood 咧到咧点着咗咧。讲嘅嘢通常都唔系一定自己心里面谂嘅，即系我会去尽啲。 我明白，但我女人我最憎， 最憎 最憎嘅就 系对方唔出声， 唔出声，冇错， 系 啦。 唔系啊， 我 再讲唔系唔出声，系唔讨论呢一样嘢住。 系啦，但可唔可以拣一个大家都心平气和嘅时候先？ 咪系咯，我意思嗱，我以前我细个我睇我阿爸点咧，佢哋嗌交我阿爸阿妈，咁咧佢会第一时间搏出咗街。咁、可能佢自己有杯酒啊，行下咁样翻嚟咧就冷静咗，大家都冷静咗。我唔知个算唔算好方法，即系佢暂时走咗先。但系你可能个感觉上，哇，砰一声出咗去咁。 所以你先讲个字眼都好好啊，即系可圈可点。一个系冷静，一个系冷战，有分别噶。 咁啊系。 冷静嘅时候咧，就纯粹有空间俾自己静翻落嚟。咁到咧帮你做呢个动作之前咧，唔好令 对 方觉得 冇错。 你有交代方话， 诶， 太太唔好意思啊，呢刻咧我都 feel 到我自己咧可能都系未 ready 嘅，我自己都情绪，亦都希望你个空间，都希望你冷静落嚟啦，或者你今晚再去倾过啊。 如果咁讲到咁谦谦君子咁讲，即系冇嬲咯，嬲就唔会咁讲。 所以要学习嘅， 我觉得得嘅，我觉得得嘅，系啊。但就唔好唔出声咁样就走咗去，因为我会觉得有一个危险嘅就 系 咧，留翻喺屋企嗰一个，好可能就揾其他嘅嘢嚟出气啊。 系 啊，或者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话，佢哋就 冇小朋友就你嘅动物啦，猫猫狗狗 啊， 系 一件好事。 系， 冇错。 所以其实都有一啲处理嘅方法嘅，系咪？ 同埋未必都要发生事故之后先做嘅，有时可能就系未有发生时候，我哋大家一个 agreement 咯，本来就系个惯性，就系如果啲人唔开心嘅咧，对方需要空间咧。明白佢需要空间嘅，就唔系话cold war 啊、冷战啊咁样看待。 可唔可以谂你一密码噶？譬如菠萝包咁，每次我讲菠萝包咧， 走食菠萝包代表 我一讲菠萝包，即系话暂时大家休战系啦， 或者先生先生， 果然系忠实听众， 你块面好红啊！而家 你讲完老师， 讲完先生先生，大家就即刻嗱笑翻啊！要得唔得啊？ 都是的，收物感都很重要。 是啊，幽默感是需要的。但是对方在那个时候我跟你幽默就很难讲了。 我也试过有个新即是有个听过的朋友说，就是他们两个 couple 拍拖。如果那天闹交是单日就可能男方要讲对不住先。如果那天闹交是双日就女方讲对不住先。 不可能 都OK啊。如果大家 好喎， 唔係今次輪到你，下次輪到我啫嘛，啊、大家一齊維係個感情啦。不如咁啦，十一點半啦，我哋先咧十一點半新聞報告啦。一陣翻嚟咧，仲有咧阿 Doctor Matthew 會教我哋啲愛的語言嘅喎， 係、啊、 Love Language 嘅喎， 係喎、 啊，冇、啊、錯。 一陣嘢都係考考你自己學啲咩嘅 時候，呢個叫估估下學愛語言 啊。 OK， 咁啊，翻嚟十一點半新聞之後繼續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为了庆祝七一回归26周年，政府和公营机构会带头推出多项优惠活动。康文署辖下多个康乐和文化设施将会免费给市民使用，包括室内和户外的设施。绝大部分公众泳池会免费开放，科学馆和太空馆常设展览，以及科学馆、文化博物馆、艺术馆的专题展览免费开放，湿地公园免收入场费。七一当日多项公共交通，包括天星小轮往来尖沙咀至湾仔、富裕小轮、中环往来红磡等航线可以免费乘搭。电车由七一起一连五日有免费乘搭优惠。饮食业界超过1000间食肆在七一提供餐饮优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七一回归是大日子，市民值得利用好这些优惠和活动，开开心心庆回归。他提到有两年的七一回归活动被人骑劫， 破坏社会安宁，做违法的事，对此不能够掉以轻心。李家超强调，如果有人骑劫活动或者制造不良气氛以及进行破坏活动，当局会追究有关人士的法律责任。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3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排名全球第七，去年下跌两位。政府发言人说，年报肯定香港继续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而去年新冠疫情为香港带来艰巨挑战，严重影响经济表现。香港的排名因此较去年下跌两位，而随着香港复常，恢复同内地同世界各地的全面畅顺连接，今年香港经济会有显著改善。在2023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继续在政府效率取得全球第二名，在基础建设的排名亦都上升，但是受去年的疫情高峰影响，香港的营商效率排名轻微下跌，经济表现的排名下跌，就由于本港经济在去年显著转弱，并且出现负增长。共同社报道，日本正是探索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不能够借今年的国际会议的机会举行会谈。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将会在九月在印度召开，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十一月在美国举行。日本政府人士表示，期望美中重启对话能够成为重新调整日中关系的契机。岸田文雄日前在母校早稻田大学演讲，回答学生提问的时候说，他都在思考访问中国的事。他在演讲的时候说，希望日中能够推动具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89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40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0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0.2，跌7蚊；盈富基金19.92，跌2.8；美团131.8，跌5.2；恒生中国企业67.64，跌1.2；阿里巴巴88.2，系跌0.5；南方恒生科技4.02，跌1蚊；系南方恒生科技4.02，跌0.06；美图公司3.03，升1.8；比亚迪股份261.2，跌5.6。港交所306.4，跌6.8；小鹏汽车42.9，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1.77，瑞士法郎0.897，加元1.322，人民币7.176，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3195点，跌174点。港金报181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09美元，卖出1950.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青朗公路支路去屯门公路的屯门方向啦，近住丁九对出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行政大楼噶，就系青朗公路的支路去屯门公路的屯门方向，近住丁九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排翻去过晒丁九桥咧，喺行政大楼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龙峰台一段都比较挤塞，龙尾分别在大坑径和福群道。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由于有水管急收，在观塘的丽业街去回牛头角道方向近住红桃道的慢线和红桃道近住丽业街的快线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秀茂坪、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那个房主就是给我装修的人，所以我猜他可能利用装修的机会把我们两家给打通了。 为什么会有这怀疑？ 有人进过我的房间，他用药把我给迷晕了。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 Shiga 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 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 1:00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哇！突然间咁性感嘅，那个树窿突然间咁性感。OK， 好啦，翻嚟我哋第二部分。啊 ，Donald Matthew， 头先我哋讲到吓，又有爱的语言吓，咁系咪即系呢样嘢系咪可以好似胶水咁样黐翻嗰啲罅隙啊、裂痕啊等等等等？ 你总会有噶嗬，即系人与人之间。 会啊，那个关系都好紧要嘅。头先话咩啊？有个灾难四骑士，咁对应翻 love languages 咧都好紧要。咁我知道 Brian 研读心理学咧都听过 five love languages， 嗰个五种嘅爱嘅语言系啲咩嚟嘅咧？ 嗱，可以讲下啦，嗱呢个五个嘅爱之语啊，爱嘅 language 就系包括啲边五种咧？第一个就系 words of affirmation 啊，即系肯定嘅言语啊。啊，心理学家咧 William James 咧佢就话啦，一个人嘅内心心底处咧系成日都渴望一种咧俾人哋赞赏啦，俾人哋认同嘅感觉嘅。咁所以两个情侣之间即系多啲去鼓励对方啦，又或者向对方表达感谢啦，其实都好紧要。 系啊，所以有一年嘅情人节咧一个调查，就系访问情人，你最中意听另一半同你讲啲咩说话咧？发现好奇怪，有一句说话是远胜过我爱你，咁系咩说话呢？你估？ 你真系叻啦！ 你真系叻啦！仲有咧，多谢你。原来最中意听嘅说话咧，胜过我爱你就系咩啊？有你真系好啦！ 哇！有你真系好啊！ 点解呢句说话咁 powerful？ 我觉得讲有你真系好好似容易过过，容易过讲我爱你。 咁我想问啦，我有你真好同埋爱你嘅分别咩咧？其实有你真好咧，佢将对方嘅价值去 highlight 咗啊，唔系纯粹讲话爱嘅感觉。如果个人发觉我嘅 另一半， 另一半佢嘅 quality 咧，肯定翻佢咧，對方係好感恩，好 feel 嘅。我覺得個分別會唔會係 Doctor Matthew？ 如果係我愛你嘅話，係用我自己出發。 係啊，係我自己。 如果就係有你真係好咧，就係、是、就係、是、 你嘅存在，你嘅價值， 認同你嘅價值咯。 Michael 大佬，例如前輩 Doctor Matthew， 有你三個真係 真係好啱聽啊！ 活學活用啊，呢啲。 你自己糖啦， 仲有小强，有你真系好啊！虽然今日你唔喺度，你几下季翻嚟带手信翻嚟， 有你嘅手信真 系 好啦， 好啦， 去 到第二啊， 第二个咧就系叫做服务嘅行动啊，即系咩咧？真心为对方做一啲嘢啦，但记住系出自真心嘅，譬如可能帮佢按个摩啊，煮一餐饭去俾佢食啊，咁样其实都系可以增进大家嘅关系。 咁大家咧试过做啲咩？Acts of service 俾你一半系咩？ 有腳底按摩 啊，都好 系啊， 腳底按摩， 因為好攰噶嘛，有時 系 啊。如果系咁嘅話，我就會幫佢按摩咯，咁佢可以會瞓著覺咯，我都好舒服噶、 腳底按摩。 我就係做打點一切嗰、那個啦，即系譬如話食完飯咁，我會收翻台上啲嘢去洗啊，清潔屋企啊，幫佢洗衫啊嗰啲。 咁、你係工人喎、 啊？係啊，我都係 主要真誠嘅服務， 樂意做一個工人， 係 真誠真心的工人。 如果夫婦之間嘅就可以，譬如照顧自己嘅小朋友啦，車出車入啦，帶佢。補習啦，等你一半咧冇咁辛苦啦。 其實我覺得咧，應該唔係定邊個做，係邊個嗰個時候有時間就去做，就唔好計較。上次有我冇得分，係咪先？ 咁你冇試過你另一半咧，屋企人病咗咧，係你另一半主動話哦，同佢睇醫生啦。 我梗係會咯， 好觸動啊！ 呢個一定會。 佢未必主動，但係其實有時佢可能佢車你去， 係 已經爭好遠個感覺。有時唔使出聲嘅， 係啊， 佢越唔出聲咧，你仲覺得佢有型 啊？係啊，最不知。不過，跟住對方屋企人話翻俾你聽，哇！即係加曬分啊！ 同埋呢一樣嘢都好似係中國人嘅社會係 好 少用語言去講啊，通常都係行 動。用行動 係。 第三個啦，就係都係真心嘅，真心嘅禮物。即係咧，嗰個禮物咧就唔係著重個價錢有幾貴啦，而係真係睇下佢個需要啊，同埋係咪真係你滿足到佢一啲嘢咯， 即 係 送嘢俾佢， 送嘢俾佢，即係譬如可能你見到佢，咦近排佢支筆寫得極都冇墨喎，咁你可以為佢準備一支佢中意寫嘅筆，或者係咯，即係令到佢寫嘅時候方便啲咁樣。 同意啊， 我明嘅，你講咩？ 唔需要一定係好昂貴嘅，但係有時真係出於真心啦。譬如先好似阿馬賢仔話啦，即係可能佢需要嗰樣嘢，你買俾佢，咁已經 係 足夠。 我覺得最重要嘅係乜嘢咧？我感覺上我會覺得嘅就係話，其實佢係留意我一舉一動， 冇錯啦。 同埋嘅就係其實佢好 care 我有啲咩需要，喺嗰時候佢就。会补足俾我， 即系譬如可能，咦，我件衫穿咗个窿，可能第二日帮我补翻又好，或者买一件新衫，我觉得哇，个窿穿咗你都见到啊。 不过昂贵有效啲嘅， 唔系，我唔觉得系，我觉得系。 咁你有冇试过收啲礼物咧？行货嘅礼物同埋好用心嘅礼物， 你 feel 到 嘅分别嘅， 有分别。 去旅行你收锁匙扣，你知道，唉，机场买啦， 行货 礼物啦， 系交代俾你嘅。 有心嘅礼物就知道你嘅需要啦，边系你欢喜嘅，留意到咧，特登。 知道你中意食啲乜嘢，系啊，咁样咯， 有好唔同嘅。 OK， 好，之后到第四个啦，我觉得就我谂好多一般拍紧拖嘅情侣，尤其热恋期啊，或者结咗婚头几年嘅夫妻咧，都会成日都会有嘅就系咩咧 ？Quality time 啊，即系一个有质素嘅一个相处时间，即系可能一齐睇下戏啊。吃餐飯啊，其實我諗唔需要做啲特別嘅嘢，就係兩個人好單獨相處。 最驚就係兩個人喺一齊，一個係睇手機，一個係睇電腦。 呢個就唔係 quality time。 又或者你做你嘅嘢，我做。不過要咁講啦，如果兩個人各自做自己嘅嘢，又好 enjoy 大家嘅陪伴都 OK 嘅。 我覺得 OK 喎，呢啲算唔算係 quality time 啊？ 總之兩個喺埋一齊，你感受到對方嘅臨在啦，你感受到對方係在意咧，咁已經好好噶啦。不如玩個遊戲啊，你得十蚊雞啫，嚟緊。当前日子啦，你只得十蚊啫，你点样去设计一个晚上咧？系好 memorable， 好难忘，又开心又浪漫。冇错， 美金定港币？ 港币咋？咁你为咗十蚊会做啲咩咧？ 买个蛋糕仔， 蛋糕仔 系啦，买个蛋糕仔，跟住咧就一齐食咯， 一齐食 系啊， 哇，十蚊， 我会用呢十蚊，我当啦，可以搭到车啦吓，搭到两个人嘅巴士。 你几多岁啦？你两蚊啊？ 系啊， 唔系真当啦， 有差人 坐啦， 冇得当，冇得当 就会点啊？ 十蚊就十蚊。 我会搭上山顶，搭巴士上山顶，之后就一齐睇呢个夜景。 两个喎、啊，得 兩或者其實唔使搭嘅，行上去都得啦。 行上去都得 啦， 十蚊 有啲勉強 喎。 因為為咗滿足佢嗰十蚊，我要用咗佢。其實如果我行上去都得，我一蚊都慳唔到。 其實十蚊而家可以買咩？係 啊，好有限 的，好有限喎、啊。我諗唔到喎、啊。 所以我學咧有個神父咧，以前咧係專係幫有個 club 叫兒童會，就係搞啲活動咧，俾啲區內嘅啲比較窮嘅小朋友啦。咁有個學生就同神父：，但我哋冇分喎，冇錢喎。那個神父答得好。Fun without fund，有成好多 快樂需要錢 嘅快樂 ，fun 同埋 fund。咁佢嚟啦，呢個練習咧，有時啲學生講到話，如果得十蚊雞啊，我會帶我男朋友咧坐電車由西環有咁長咁長去到香港港島東區，成程車坐喺度望住風景，聽住心機，你眼望我眼。就已經好開心了、 其實如果係咁，我十蚊都唔使添。咁我哋直情揾一個靜嘅地方，譬如海邊啊，或者屋企附近如果有靜嘅，行下山都 OK 嘅。 係啦，或者買一罐嘢飲，兩個 share 飲 咯。啊，係係係，一係咁咯，好似戲裏邊有一個蘋果，兩個即係情侶食都要開心，一齊分開心。 所以話 quality time 都好緊要嘅。 最後一個啦，就係我諗通常啲夫妻咧拍得好耐，即係。一齊咗好耐之後，就通常都冇嘅，就係咩咧？就呢個 physical touch 啊，身體嘅接觸啊。咁身體接觸咧，其實唔一定係關於性方面嘅，可能係普通嘅拖下手啊、kiss 啊、hug 啊，即係攬下，其實已經好開心啊。係啦，有個調查發現，我睇咧都幾搞笑嘅，就係咩咧？當你俾中意嘅人攬咧，原來你患呢個感冒嘅機會咧，都會低啲 嘅 噃。 係真嘅，係真嘅。我最近都睇咗有個 BBC 嘅 documentary 啦，佢講緊嘅就係 body touch 咯，係啊，唔單止係咁添啊，佢會令到你個人會比較開心啲啦，同埋你個身體會有一個反應嘅話咧，佢會釋放有一啲開心嘅荷爾蒙嘅，係啊， 個免疫系統即刻都會強咗噶。 但係仲要係摸一啲地方嘅喎， 係 啊，有特別有某啲嘅地方嘅，係喺 背 脊。佢話點解咧？就因為其實喺動物性嚟去瞭解咧，就係、是、以前我哋其實好多時候咧，你係勾唔到你嘅背脊㗎、但係如果你嘅另外一半嘅话，佢会可以帮你嘅，就系勾你嘅背脊嘅话咧，呢一个就系一个最好嘅帮到对方而令到对方舒服嘅地方。所以咧就系系咁样嚟嘅。所以其实就你拍下个背脊啊，或者系你摸下个背脊个颈嗰啲位嘅话咧，人类系获得最舒服嘅。 所以 我觉得起码拖手系可以做嘅，即系系啦，即系无论喺闹事啊，或者平时甚至你瞓觉都系拖住手，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因为嗱，你拍拖最初最想咩，梗系拖佢手啦嘛。点解会耐咗之后反为会唔拖咧？ 所以见到人。人生嘅階段，起初咧就拖手，跟住慢慢就攬攬，再年紀大啲咧就拍拍膊頭，再年紀大啲咧就拗背脊。 我已經去到拗背脊 啦，係啊，真係好啦， 好舒服， 係啊，我就舒服。佢哋細個嘅時候屋企窮咧，幫啲兄弟姊妹拗人咧，都好開心嘅喎，輪住嚟拗喎，好似跟隊咁樣，好好笑。係，所以攬攬啦，抱抱啦，啊，諗起一樣嘢。就係、是、你可能 side track 少少，就係、是、有一次對媽媽咧，好即係夫婦好慘，就係、是、個仔仔過身。咁嗰日過完身之後咧，辦完身後事啦，翻到屋企，咁個太太做一樣嘢，佢好羞愧。最尾咧就係、是、自己都好困擾，最尾要見心理治療師。咁、那個心理治療師人就話咧：你唔好怪自己啊，呢個都係人之常情。你估個太太做咗啲咩嘢？咁晚黑翻屋企。 拎佢个仔嗰啲衫出嚟，跟住闻佢嗰啲衫嘅味道。 仲有咧，仲有咩可能性咧？佢好有 guilty feeling， 觉得自己好内疚。佢 写封信俾佢个走咗个仔仔。 唔系啊，嗰晚黑咧，佢同丈夫讲：我哋今晚做爱啊！佢觉得系好内疚、好惭愧、好羞愧。后屘佢见完个家庭治疗师话：其实你唔需要怪责自己啊，因为当人好 vulnerable。好脆弱、好難過嘅時候，我哋係需要對方嘅 intimacy，需要一個 support。你唔好怪責自己，嗰刻你自己都係好傷心、好難過。咁所以話啊 ，body touch 其實係有療愈嘅作用。 今日講嘅都好緊要，因為其實我哋香港嘅出生率咧就越嚟越低嘅， 所以呢樣都幫到手係咪？ 係全世界最低嘅，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嚟哦。係 啊， 其實真係個大家都應該要好好地咁樣去珍惜你自己身邊有另外一個人。 嗱咁啊，今日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們，咁如果你嘅即係感情啊或者婚姻咧，都係陷於一個比較冷淡啲嘅境況，都係。谂翻头先个五种嘅爱的语言嘅， 我哋语言之外嘅话，仲要就系大家要有啲乜嘢嘅拗叫嘅时候嘅话咧，就唔好用批评啦， 藐視啦，辯駁啦，同埋冷戰， 做曬功課啦， 好好嘅學生啊，一個二個聽清曬又 jot notes 喎。 冷戰呢一樣嘢真係好磨人嘅，嗬！即係如果你兩個都係好硬頸嗰啲咧，可以好長時間都唔睬對方 嘅。所以係問阿王菲嗰首《冷戰》嘅歌曲嘅典故係啲咩嘢？好啊，咁啊，時間差唔多，不如又做一個練習咯。今日嘅主題咧就話啊，點樣幫愛情去保鮮啦？除咗先用愛嘅語言之外咧，就係其中一個練習咧，就係幫我哋去啲咩叫 savor， 去品嚐一個關係。如果你想呢個關係能夠滋養佢，能夠更加好嘅咧，我哋試下回顧翻你嘅生命當中啲好嘅經歷，去帶住感恩嘅心啊。好，咁我哋不如開始嘅時候咧，大家又揀個位置自己舒服嘅。如果你觉得想的话呢，可以慢慢合埋双眼，或者你自己打开都没问题的。那开始的时候呢，想邀请大家想象自己去到一个很静的海滩。那这个海滩呢，周围身边都没人的、哦。你可以想象自己呢赤住脚在个海滩度慢慢踏步。平时行很多路啊，但很多时候都忽略了自己双脚的感觉。试试想象自己去到一个很静的海滩。天气好凉，啲阳光晒落嚟咧系温暖嘅，唔刺热嘅。然后试下望下出边咧，好靓嘅海，个天嘅颜色咧同个海系一样嘅。你听唔听到啲雀仔嘅声音啊？试下感受下咧，啲海风吹埋嚟，闻到个阵味，有啲海水嘅味系点嘅？而家慢慢咧喺海边度咧，试下拣个位置，你觉得舒服嘅可以坐低，甚至乎咧可以整个人瞓喺沙上面，可以将呢个礼拜积累嘅啲压力咧卸晒落去，然后听听呢个故事。好耐以前咧，有个智者问一个问题啊，佢话如果呢个世界咧剩翻三分钟会世界末日啦，你估所有嘅人会做啲咩嘢？咁呢个智者讲得好好，佢话如果呢个世界剩翻三分钟咧，所有嘅人只会做同一样嘢，就系打电话俾佢生命入边佢好感恩嘅人，同佢讲多谢。咁虽然咧呢刻唔系世界末日，如果你可以打俾一个电话俾一个你最亲爱嘅人，你会谂起边个？不需要刻意分析的，你的脑海呢很自然浮现那个人的影像，就是那个咯。现在呢试下回想呢一个跟他相处的经历，你觉得都很感恩的。当时他做过些什么事，他讲过些什么说话，到今天呢你都很记得的。试下给自己静一静，去 revisit 翻，再去回想翻，再去体验翻呢个经历啦。你记唔记得佢个样系点嘅咧？佢讲嘢嘅声线系点嘅？试下俾自己个空间，再去体会呢个咁靓嘅经历。佢有啲咩说话到今日咧？佢系影响咗你嘅，虽然呢个人咧呢刻唔喺我哋身边，你可以试下想象自己喺海滩度咧吸入新鲜嘅空气，然后喺心入边咧送个祝福俾呢个你心爱嘅人，愿佢生活都系快乐嘅，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啦。都希望佢内心都系平安嘅。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徐 Sir， 徐 Sir 你好， 徐 Sir， 徐 Sir 五安， 系啦，咁由今个礼拜开始嘅话咧，当然啦，我哋徐 Sir 嘅时间嘅话咧就会系调咗，以后咧就会系逢礼拜二呢一个时候咧再同大家见面嘅，所以希望嘅就系所有我哋嘅听众嘅话啦，又或者嘅就系徐 Sir 啲 fans 啦， 系啊， 系啊，尤其是啲师奶 fans 啦，就要记住啦， 都有啲小花嘅， 系啦，都有啲小花，有啲草啊，啲咩都好啦， 鲜肉啊咁样，一煲埋一煲唔知有咩肉啦， 卤肉啊咁都要嘅。系啦，咁之后嘅话咧，我记住啦，话咁就礼拜三就会系调咗去咧，就系礼拜二就会同大家见面噶啦。徐 Sir， 呢一排嘅话咧，啲天气咧即系又干啦，又湿啦，一阵间又好天，一阵间又落雨啦，哇，真系搞唔掂 啊！系啊，个个都难顶。 咁我哋要讲嘅咧，就喺生活方面嘅话咧，有冇一啲喺中医嘅角度嘅话教我哋嘅啲消暑嘅良方啦？ 系啊， 好 嗱，首先咧喺夏天，大家都感受到嗰种暑夏嘅威力啊， 系啊， 特别今年 系啊，一行出街就好似想融咗咁样， 系啊。 咁但系咧就我哋要注意啦。当然受个暑嘅情况下咧，咁我哋个人就好容易啲皮肤又会发庆啦。 嗯， 即系等于我哋去完郊外晒完咧，啲皮肤都会红赤， 好似你咁咯。 冇错， 几好啊！啲面色几靓， 系啊，即系就嚟晒到好黑噶啦。咁啊，翻到屋企咧，可能有机会去小便嘅时候咧， 系 又留意到好黄，冇错，同埋咧就屙出嚟会兴啊， 系啊，同埋有味啊， 冇错，因为当我哋系热嘅过程下咧，我哋会出汗啊，咁啊出汗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带走啲热力啦，但系又因为我哋出汗嘅时候咧，就带走咗啲水分，咁所以夏天咧，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唔从医疗立场同一般立场咧，补充充足嘅水分，即系你明知自己有晒过有出过汗，你一定要饮翻足够嘅水，咁而第二啦，如果出汗特别多，个人又特别容易见攰嘅话咧，我哋就需要系喺个水里边咧加少少盐落去，即系等到我哋身体咧就补充翻少少一啲即系钠嘅元素，系啦。因为从中医角度咧，亦都可以用个比喻，当一个人流失咗汗水，咁我哋嘅气咧就会随住个出汗而减弱咗。咁、简单嚟讲，如果出得多咧，就变咗大伤元气。 哇！ 咁你个人就好似散咗，好攰啦嘛。咁但系中医角度，元气就同个肾相应。咁所以咧，中医角度如果喺个水里边或者饮少少有咸味嘅嘢，个人嗰个肾气咧就会翻翻嚟，个人就会有神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如果去户外或者有出过汗嘅一个方法啦， 水上有嘢问，如果你话水有盐分就得啦，咁如果譬如话汤咁得算唔算咧？ 一样噶，譬如话好多时候煲汤水，我哋都会加少少盐落去啊嘛， 吊吊味啊。 其实一嚟就吊味，二嚟咧就带起嗰个肾气，系、 啦。 咁啊，既一吊味就健起个脾胃嗰个吸收个味道，第二咧亦都系有将嗰个营养咧就系、是、个精微输送去到个肾，呢个系一个中医嘅元素咯。 系 啦，咁啊夏天咧通常啦，我哋就会食好多生果去补充 冷嘢， 系啦，补充 雪糕，因为真系好热啊，取水。虽然知道真系唔好食生冷嘢、但你少不免。 通常我哋都会食噶， 系啊， 通常啊呢个中意， 你都有啦， 会噶会啊，绝对会添啊，真系有阵时候我去餐厅食嘢，俾啲病人撞到，哇，取水点解你会饮冻嘢？ 惊触 动，点解你会食？ 系中医又话生冷嘢，点解你乜都食晒？ 嗱，当然啦，即系话我哋要睇两样嘢嘅。如果个身体强壮嘅情况下，咁我哋有正气存内啊嘛。咁但系当然啦，生冷嘢的目的就是爱嚟平衡我当时个人的热啫， 冇错。 如果你个人个火是够旺的、就算那样嘢是大寒，佢先至可以帮到你平衡。咁但系如果你个人唔系咁热嘅，你又去浸生冷嘢嘅话咧，你个身体就容易会俾个阳气扑熄。咁所以我哋就算去饮或者嗱，头先我哋讲话食生果，生果咧系可以有帮助我哋补充水分、补充糖分，亦都有佢本身嘅维生素等等。 系 咁，但系咧。我哋食得过多就有机会伤脾胃，咁、所以系啦，我哋嗱，譬如食西瓜、最多人就食西瓜啦。 系啊，因为真系好解暑噶。 系啊，冇错。但系如果你食嘅量一下子又太多，咁、你个脾胃咧又会俾呢一啲水湿多嘅生果咧，就会即系好似减弱咗佢嗰个开胃咁、变成唔开胃咯。好似食咗好多西瓜，而家都滞 个肚胀咯， 系啦，饱啦，咁啊唔想食嘢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就话食还食都要控制个量嘅，譬如 話可能我食以用食飯碗個量嚟計，我一碗西瓜肉，一般人絕對冇問題。如果佢係身體比較火燥啲啊，咁亦都平時食嘢亦都係拆得嘅，咁你食兩碗嘅都冇問題。但係你知道自己咧就脾胃都係弱啲，但我又曬過，咁我就算去食咧，我都係食半碗，但係最好唔好雪凍嘅。咁係啊， 西瓜唔雪凍不如唔好食，即係等於啤酒一樣喎。熱嘅啤酒不如唔好飲。 但係即係話，你如果即係雪得犀利嘅話，你食落去咧，你個胃就又唔舒服。 係咯，會啊。係 啊，所以咧調翻轉嗱，有好多人咧就中意飲凍水去消暑、去解渴。 冰水啊。 係啦，去飲冰凍一定要冰嘅。 係哦。 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一下子太凍落咗去個腸胃，嗰、那個腸胃嗰個血脈又備受呢個寒冷影響咧、又係傷脾胃、所以你越飲凍飲，你係解到嗰種熱嘅感覺，但你未必解得到渴。你不斷地飲多幾杯嚟解渴，你最終都係解唔到渴。反而咧，你飲啲和暖嘅，咁佢嗰個解渴嘅效果反而會仲好啲。咁呢個咧又係一種簡單方法啦。咁、當然啦，我哋好多人都會煲啲湯水去作一個消下暑、清熱同埋去濕嘅。 係。 咁點解成日都會有個暑後面就夾住有個濕字呢？因為曬得興嘅日子咧，就好容易會有落雨啦。咁落雨，我哋成日都行街，哇！嗰啲蒸嗰啲好似啲熱力喺個地下蒸翻上嚟，嗰啲氣味咧，令到個人好辛苦。個人咧仲要困住，汗都難出添。咁而個人翻到屋企咧，就好似好攰、好累贅，連個胃口咧都好似真係唔想食嘢啦。 仲有翻到就開冷氣喎。 系啦，你一定系开冷气， 吹风扇热啊嘛。 咁但系你食嘢又好似冇咁开胃，个人又攰多咗，跟住咧，我哋就可以煲翻一啲具清热又消暑嘅汤水啦。 冬瓜汤， 冬瓜汤系最常啦。啊，圣瓜汤啦， 即系瓜类嘅嘢。 系啦，或者系苦瓜汤啦。咁但系亦都有因为咧，呢一啲汤水都系清凉嘅。 系。 咁如果你个体质又系容易消化功能弱嘅人咧，你都系要小心注意。如果不是多得滯咧，你一樣係個胃又不舒服。所以煲呢啲湯咧，通常一般咧就會係以滾湯個性質行添。因為三滾兩滾就已經可以煲起啦。如果唔係你話日日都煲湯，夏天咁熱，仲要煲咁耐湯， 好熱啊！ 個廚房 啊 好熱， 係啊係啊。 咁所以通常咧，啲人就會滾湯，時間短啲，飲啲水分，食啲瓜，咁樣咧就好似個人舒服一啲咁樣咯。咁而喺頭先講過啦，譬如話好似食嘅西瓜啦。我哋夏天好鍾意用嘅一啲荷葉啦、又或者好似我哋頭先講過有啲係用聖瓜啦。嗱、有條中藥嘅方劑呢就叫做清樂飲。 清樂飲 係啦，清樂飲。咁呢條清樂飲裏面呢就有六種藥材。咁包括咗呢就有我哋頭先講嘅荷葉。 荷葉 有西瓜個皮， 西瓜 皮， 西瓜 踩嗰啲啊， 係可以我嚟省片。 喺邊度賣啊？西瓜皮 藥材鋪咧，佢叫做西瓜翠衣。 西瓜翠衣其實就係乾咗嘅西瓜皮。 冇錯啦，咁但係當然你真係買咗個西瓜翻嚟食，跟住食咗個肉啦，洗乾淨留翻個皮，愛嚟新鮮咁樣去用嘅， 都得嘅， 得嘅，絕對得嘅。 好啊，荷葉、西瓜皮， 係啦，荷葉啦，西瓜皮啦，絲瓜皮。 絲瓜一條條喎， 譬如話平時我哋食聖瓜咁樣，咁我哋咪刨咗啲皮啊嘛。咁如果中藥就呢條方咧，佢就係會用到呢一個絲瓜皮，跟住咧就會加上有竹葉啦。 竹 葉你可以用竹葉又得，用個竹葉捲心又得，係啦，即係佢最嫩啱啱飆出嚟嗰條未反開噶啦。又或仲有加埋咧，就係有金銀花， 金銀花 同埋。扁豆花， 扁豆花就唔系扁豆， 扁豆花嗱，你听到嘅佢好多，譬如话 花皮啊， 冇错啦，花花皮皮，佢系一个特色嚟嘅，冇错。嗱，首先第一样嘢啦，因为我哋晒太阳，但太阳系直接刺激我哋嘅皮肤， 系。 咁中医角度咧，因为个皮肤受热受暑，咁就即系嗰个暑气侵犯皮肤，即系入到个肺。咁我哋肺系人体嘅外表对应个皮肤，咁如果用翻。瓜皮、絲瓜皮、西瓜皮，佢全部都係走翻到去我哋個皮膚，所以點解有陣時候，譬如話我哋煲冬瓜湯，有陣時候淨係用個肉，有陣時咧就留埋個皮一齊。 係啊， 我連埋皮煲過， 冇錯， 係啊。 咁但係其實即係話，你點解要留翻個皮啊？ 唔知啊。 阿媽煲嗰陣時係咁咪整 因為菠菜蓮叫我咁樣做咯。 有 啊， 我冇啊，狼。 主要佢話冇嘥，佢話所有嘅嘢都有唔同嘅用途啦。 係啊，真係啊。 係咧，菠菜蓮講㗎，我唔知啊。佢仲叫我包啲椰香花落去添。 OK， 嗱真嘅，譬如話皮，我哋就藥引歸經。而家個熱因為曬到喺皮膚，所以我哋就用翻嗰個清熱嘅瓜，用佢個皮楞住。去將我哋皮膚嘅熱帶走，咁相反地啦，點解有啲人話要刮咗個囊去？咁原因佢摸到啲囊咧就好散，好散咧就屬於都好似有種濕咁樣嘅現象。咁但係呢一種囊呢種散，即係啲瓜子啦，咁佢咧亦都可以有幫助潤腸通便。 係咯，幾好啊！ 所以如果你話我平時大便又乾硬唔暢，咁我哋可以連囊用。如果你大便本身係正常暢順嘅，咁你又驚屙得多，咁你就刮咗個囊就唔要啦，咁就留皮連肉一齊用咯。 明白。如果係大便係唔承認嘅，就唔好留囊 啦， 係咪啊？我就因應自己嘅身體。哦，原來咁樣嘅。 所以咧，嗱，頭先啲六味嘢裏邊，西瓜皮、絲瓜皮，咁佢本身就係清我哋表皮個人嗰啲曬到嘅暑熱。係。咁另外啦，你又見到有扁豆花有。金銀花，咁呢兩種花咧，都係等於係一個植物好輕飄飄嘅地方，佢都係走表，去將我哋嗰啲表嘅熱去清，所以呢一條方咧，佢本身嘅作用係對於一啲感到暑熱嘅輕症，我有曬過太陽，我人有啲興，我皮膚有啲興，我有出嗰啲汗，但係咧，我又未至於去到一啲較為嚴重嘅中暑或者熱衰竭嗰啲咁嘅現象。咁喺呢個立場就已經可以飲得啦。 OK， 咁如果你講緊嘅就係荷葉同埋竹葉咧， 荷葉同竹葉咧都係消暑同埋生津。咁荷葉本身就係同竹同呢個冬瓜成日都喺大小暑，啲人都會買 一 pair 嘅 CP 嚟嘅， 消暑清熱生津。咁而竹葉咧，亦都係清心除煩，因為我哋出汗，汗為心液，咁即係話，如果汗水出得多，我哋嘅心裏邊嘅陰液咧就會減少，咁心主神志，個人就會容易猛啦，冇咗滋潤啊嘛，咁所以咧曬完之後，個人都興啲嘅，個情緒都可能會急躁啲，咁用咗啲竹葉咧，個人就可以幫助平衡，減低呢種煩躁，甚至乎因為你曬完之後夜晚咧。可能瞓覺會難入睡啲， 我係啊， 或者會燥啲，發夢多咗，咁你就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嗱，舉個比喻喺呢度六種嘢裏面除咗嗰個扁豆花用嘅份量咧係一錢， 一錢， 其他嘅份量咧都係用二錢。 都是二錢， 如果是乾品的、等等 乾品， 咁當然啦。如果是用有些買都是鮮品的、譬如話荷葉有鮮品啊， 西瓜皮或者絲瓜皮， 嗰啲咧多啲唔怕啦，可以用到五錢。其實你睇落去好多嘢都是食物裏邊啫，你糯米雞會有荷葉、你包種會用竹葉。咁你西瓜平時都係咁食㗎啦，聖瓜都係入藥，即係生活做菜。所以咧，扁豆都係我哋平時煲湯，佢只不過扁豆花啫嘛。所以全部都係食材嗰個方向，屬於藥食同源嗰個立場。咁喺呢個立場上咧，我哋就算個份量落多咗少少，就算我而家嗱，以前古人咧就愛嚟當係煲碗藥俾一個人飲嘅。但係如果我當我一家人一齊去完一個郊外玩完，我翻嚟用呢啲材料，我煲埋一壺茶水，我每一個份量咧，我都加翻重佢，我用五錢，跟住咧就煲埋一大壺茶，咁大家飲翻一兩碗代水代茶，消消暑，清清熱，咁呢個亦都係比較簡單方法。 水常，我呢個可唔可以當係譬如可能有時你夏天嘅時候，你可能會飲杯就五花茶，或者係呢啲咁樣嘅，即係一個茶飲咁樣，係啦，就當佢 係一個茶飲。但係要注意一樣嘢咧，就係 唔好雪啦。 雪就一般都唔建議啦。通 常 都係室温 冰， 室温飲用。 室温 記住，係啦，攤即係唔好話熱啦，熱你又飆汗啊嘛，所以一定係涼服法，即係停冰。 煲幾耐啊？呢個 一般啦，呢啲清涼嘢同埋啲皮啲花好容易出味嘅。咁如果係一人份量嗰啲咧，煲十五分鐘就已經可以㗎啦。 好快 啦！但係相反，如果一人多，因為水多嘅問題啫，咁我哋又煲半個鐘咯，半個鐘熄個火，由佢浸，打攤到佢室温。就可以飲得啦。 可唔可以加啲糖啊？ 適量嘅可以，係可以嘅。嗱，糖咧真係有好多講法嘅，有砂糖，應該有黃糖，有好多種 冰糖， 係啦。但係若然如果喺夏天或者利尿嗰個立場為主要使用咧，係會略為加啲砂糖嘅。 砂糖 系啦，砂糖，但当然咧，有好多人会觉得，砂糖会唔健康啊？呢个讲法，咁但系如果我哋应用佢个目的系有啲利尿适量嘅，又未至于嘅，咁但系啦，里边有一只咧，我想讲就系金银花，咁金银花咧，因为有啲人士嘅身体，例如嗰种蚕豆症，系啦，咁佢哋咧就会对于金银花会有种过敏嘅，咁你就减少用呢只咯， 小心啲啦，大家 唔用金银花啊，即系如果你有先天性缺乏酵素症呢一个G6PD 嘅，咁我哋就唔落金银花，其他咁唔需要啦， 唔需要啦， 唔需要啦，净系用嗰五味就已经一样，只不过就减少咗一个金银花嗰个清热力咁嘅意思啫。嗱，呢一个咧就系帮助一啲晒完之后有啲暑嘅感觉，我哋消消暑。咁啊，平时总言之，你有出户外，就算你可能落街去街市买餸，可能行嗰十五分钟，你都一样会中招嘅，即系你顶唔顺。你喺屋企如果唔开风扇，唔开冷气，隔篱屋又密，你一样有机会中暑嘅。 系啊， 我系咁样啊，我坚持咯，我坚持唔开冷气，因为我系环保小先锋。 唔开系冇问题，重点个问题就系有阵时你个环境真系焗得你紧要。 我知啊， 系啊，即系咁解咯。 但系上次我就用咗你教我嗰个方法嘅，就系用呢个藿香正气水咯，系啦。 嗱，咁啊呢个当然可以，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不过咧，我哋都要注意。 系 藿香正气，佢本身咧都系带温性嘅。咁、我哋如果话当咗佢好似神仙药咁样系咁饮嘅话咧，又惊佢会热气，因为始终夏天都系暑啊嘛。 系、 但系藿香正气对于阴暑或者对于啲肠胃有反应不适咧，效果就特别好嘅。同埋佢个气味咧，可以令到你将嗰啲热啊、嗰啲湿嗰种屈住嗰种不适咧，就系舒减咗。 我只系觉得佢好苦啫，系啦。因为时间关系嘅话咧，咁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嘢咧想同大家讲嘅。例如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其实咧，喺夏天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进补咧？因为有一个讲法嘅话，其实就冬病夏治啊，系啦，我哋应该就喺下个礼拜嘅话，我哋就可以讲讲有关于呢一样嘢，好嘛？ 好啊， 好啦，咁啊要再次多谢晒徐 Sir， 唔该晒， 再见，记住系下个礼拜二见面， 收到， 拜拜。 黑发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渐渐散染泪下，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唠叨妈妈，屋檐下上几代的莲花，锥心刺痛散不掉一场造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多项七一庆回归优惠，包括七月一号西九文化区两个博物馆展览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话，当日 M 加各个展览同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七个专题展览免费开放俾公众参观。参观故宫文化博物馆嘅人士可以喺听日下昼三点起，经博物馆网站、西九文化区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购票通网上购票平台预订七一嘅免费标准门票。参观 M 加嘅访客就无需要提前预约。参观人士如果已经俾钱买七一当日两个博物馆嘅标准门票，相关票务平台将会联络佢哋解释退款同埋入场安排。港铁湾仔站昨日有职员处理列车问题期间，有乘客自行打开紧急出口斜道和离开车厢，港岛线服务受阻大约一个钟。港铁提醒乘客在非紧急的情况下切勿打开紧急出口斜道。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事件源于列车未能够停正车站，要人手操作处理，需时几分钟。据他了解，当时有乘客鼓噪，有人想离开车厢。他强调，紧急门是逃生途径，行落路轨是危险的事。如果港铁当时能够及时广播，令到乘客明白需时处理事件会更加好。教育局推出初中人工智能课程单元，建议学校推行10至14个钟的人工智能课程，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和加强创科学习。教育局昨日公布相关课程划分为三个不同程度，教育局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安排教学次序，其中人工智能的伦理、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和人工智能和未来工作将会是课程单元重点。课程包括介绍 ChatGPT 自然语言处理应用程式、示范利用程式、输入关键字、橡皮鸭、孖宝、维多利亚港、生成主题、两只橡皮鸭的歌词。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09点，跌303点，总成交金额4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0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8，跌7.4；盈富基金19.93，跌2.7；美团132元，跌5元；恒生中国企业67.62，跌1.24；阿里巴巴88.25，跌1.45；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0.04元；美图公司3.09元，升2.4；比亚迪股份261.2，跌5.6；港交所307元，跌6.2；中国平安50.95，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41.89，瑞士法郎0.897，加元1.323，人民币7.176，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3244点，跌125点。港金报18,000。

还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雅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从狂想到至今，欢笑声音在远近。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有你知音共轻松，千载不变中，虽分开有日再见。 自细咧就系睇电视捞饭嘅，以前啲电视剧咧一定系全家人坐晒喺度，呆瓜瓜咁望住个电视系咁排咁排。我最中意咧就系嗰啲外国配音剧集啦，咩《师傅双雄》个希斯同朱迪啦。我成日幻想，哦，如果自己有个出生入死嘅女朋友就好啦。到咗嗰个无敌金刚咧，我又想，哎呀，如果我左眼右手都有咁惊人嘅超能力就好啦。唯独系嗰句咩艾朗西啊，无敌铁胆长，我就唔想好似佢咁咧，出入咧要推住个轮椅，因为会好唔方便。喺咁多嘅片集里面咧，我最迷恋就系嗰个叫铁骑巡警啦。身边有个同自己咁上一靓仔嘅拍档，揸住个铁马周围去查案，呢啲咪型啦。由嗰阵时开始，我就立志成为一个铁骑巡警，为民除害，警恶惩奸。顺便希望间唔中意有啲靓女飞埋嚟，咁就更加正啦！哇，搞错啊！嗰架车双黄线都停，哎呀，真系逼阿 Sir 出手啫！白色私家车，系啊，白色啊，前面避车处停低。 咩事咧，阿 Sir？ 喂，你头先超速啊，车牌攞嚟车牌。 阿 Sir， 其实我唔系有心噶，头先咧个电话咧，我就个保姆打俾我啦，即系同我个仔讲，佢个学校咪跌亲啦，入医院缝针，我真系好惊，好担心咧。At this moment， 我唔知道我仔会唔会破相噶嘛？死啦 Sir， 我而家咧就要揸车过去医院睇我个仔啦，所以就一个唔小心咧揸快咗少少。我平时咧好遵守交通规则噶，我都唔中意揸快车嘅，因为我个仔咧而家 得，你冷静啲先吓，系啦，等等俾啲人你查下。 我真系一开始晕晕地咯。 其实你喺呢段路揸得咁快咧，好危险。 阿 Sir， 我知噶啦，但咁啊，因为赶住去医院探我仔啦，我我都唔知佢细得重唔重噶。 唔使啊！嗱，俾个纸巾你，你抹抹个鼻先吓。 唔该你，阿 Sir。 系啦，喂，嗱，啊呢位先生，你冷静啲先。嗱，咁啦，我想问下啦，喂，你唔好喊住啦。嗱，俾多张你吓。成包俾晒你啦， 多谢你阿 Sir， 成包纸巾袋住佢。你个仔啊，喺边间医院啊？ 佢而家 well 啊 ，ABC Hospital 咯， 冇听过嘅，跟住噶，我记得啦，哎，你跟住我啦，嚟我帮你 V 户开路吓，快啲去睇佢。 真系噶 Sir， 你真系 super nice， 我真系多谢你，我真系想。几个 kiss 你？ 唔使，唔好讲咁多。吓，我哋去啦，嚟 ，ready， 好 ，go， 你都未踏车，踏车先啦。作为一个交通警察，对一啲违例交通条例嘅发出告票系我 job 嚟。但系唔知点解，我同树窿讲，我成日有内心挣扎，心里边觉得好难受，见到嗰啲。一把年纪仲要搵嘢食，揸架车周围去送货嘅司机，抄张牌，哎，人哋白做啦。好似赶住去医院见个仔嘅爸爸，佢都系心急，所以抌快少少啫。唉，其实每个人都有难处嘅。 你好啊吓，你今日咧就睇我呢个临床心理学家，即系我咯。嗱，我希望咧可以帮到你噶。好啊。两手你先深呼吸吓，唔使咁大声嘅。 你叫我深呼吸， 深呼吸， 深唔深啊？而家 好深啊，好 ，OK， 好得啦嗱，好，我问你吓，嗱，当你每次咧放过佢哋嘅时候，你有乜感觉噶？ 我觉得好开心噶，帮到人啊嘛。 咁你抄唔到牌，唔够数俾上头闹，你又有啲乜嘢感觉呢？ 咁我又觉得自己好冇用啦，咁少嘢系咪？写药写几个字啫嘛，咩牌写几个字都做唔到。 你啱嘅，好啦，咁你有冇谂过譬如可以谂下啲办法，既又可以抄到牌，但系又可以令到自己感到开心嘅呢？ 呢位你咩名话？ 我系姓白， 我白。白心理学家，我想到就不用见你啦。 咁样唔紧要吓，我俾多少少时间你，咁你翻屋企自己慢慢谂下吓。下次见我嘅时候咧，你再倾过去。 白，下次今日第七次咯噃，倾极都冇结果嘅。 咁嘅，你听我解释吓。嗱，呢啲咁深层次嘅性格上面嘅互相矛盾啦，就唔系咁容易可以有几次同你倾下偈就解决到噶。嗱，慢慢嚟，慢慢嚟吓。嗱，你已经比上次进步咗好多 了。我唔觉嘅。嗱，我仲有想问咧，你 够钟唔好意思，系下次再倾咯。 又下次， 系门口喺嗰边。 唔该啊，白医生啊。唉，一个咧唔忍心抄牌嘅交通警察，喺工作上面，我觉得自己真系冇用啦。但喺做人方面，我觉得自己真係好大方嘅，徘徊喺天使同魔鬼之间，我觉得好疲倦啊！我谂我点解我变咗口音？我谂我都系，咦？前面架车，哼！今次唔可以咁噶啦，要狠心啲，睇住嚟，一定要抄牌，抄牌，抄牌。 喂 ，S 一二一三。前面巴士站停低。 阿 Sir， 请问咩事啊？ 拳拳威一把声。 吓？ 你知唔知道系唔可以右转嘅？ 系咩？哎呀，我唔知道，我第一次嚟呢度嘅啫。 唔使讲咁多。车牌，我要抄你牌。 车牌嘛 ，OK 啊，冇问题啊。嗱，哎呀，阿 Sir 啊，系咪罚450咧？唔扣分噶？ 其实你点解咁开心嘅？ 你唔想俾人抄牌，你就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嘛。你有咩藉口？你讲 藉口啊？冇啊，因为咧我真系唔知道咧呢度唔可以转右噶。呢一区咧其实我唔熟噶。阿 Sir 啊，哎呀冇人啊，想每一日啊揸车出街嘅时候为例咧，跟住俾人抄牌噶嘛，系咪先？冇、 嗯、 人会特登咁做噶，系咪先？嗱、 哎， 我谂咧你都系一样噶啦，抄完牌又俾人闹喎、哎，你都唔想噶嘛，系咪？ 喂 ，阿 Sir 啊，你做咩手震啊？ 其实我都唔想嘅，我抄唔落手啊，我个心好难受啊。 阿 Sir 啊，唔好咁啊，你望下对面巴士站好多人望住你啊，你俾人哋见到你咁就唔好啦，你唔好手震啊。 我歇一阵冇事噶啦。 诶、 啊，怕你攞翻个车牌走啦，走走走。 点解啊？ 前面唔可以右转，咁你唔系特登噶嘛？ 系啊， 你咪唔知啊？咁唔知啫。咁算啦，系、啊、你唔知情嘅情况之下，下次唔好咪得咯。哎，算啦算啦，我度太走啊走走。 唔好咁啦，阿 Sir， 唔好喊啦。喂，你喺咁嘅情况之下，你揸电单车嘅话咧，好危险噶。 我忍住我情绪澎湃澎湃。 不如咁啦，再谂下做啲咩嘢可以平复下你而家嘅心情，你先至走啦，好唔好啊？你咁样我会好担心你噶。 你真系好人，我又抄唔到牌， 啊、 我又交唔到啦，咁、 啊、 我又冇做到嘢，咁留喺度做咩啊？我可以做咩啊？ 我谂到啊，脆波波啊！我头先啊食咗两粒啊酒心朱古力啊，你闻唔闻到？ 我即刻闻到，但系就口气。 其实唔知会唔会咧超标嘅咧？嗬，如果系咁嘅话，你咪可以告我醉酒驾驶啦，劲好多诶、 啊。咁唔好意思嘅。 哎呀，傻啦，大家合作啊嘛。阿 Sir， 你准备好未啊？我吹噶啦噃。 我未攞出嚟，你吹咩啊？ 嗱，得未？ 嗱， 好啦， 住下。 嗱，你话帮我听几时停吓？我未吹过噶。 Ready 啊！嗱，你八号司令，我 OK。 知道，好嚟三。 好，镇定啲。 二一 go， 仲有五秒，挨多佢，挨埋佢，五五四三三二一，停，冇事系嘛，冇事系嘛， 我表现点啊？ 系啊，好好啊，头先好有性格啊，嗰、那个样吹得系啊，好笑啊，非常好啊， 系啊。你笑翻啦！哎呀，咁咪好啦，笑翻咁好啦。阿 Sir 啊，我吹到口干啊，我想饮啲水啊。 等，我攞，嗱，成支俾你啊，成支俾你。 哇，舒服晒啊！俾翻支水你啊！ 劲我只海豚，一饮饮咁大支。哎，你攞埋。 哎呀，啊，不如咁样啊，你咁好人，我请你食朱古力噶。 哎， 不过走心噶噃。 冇问题，我放工先食啫嘛。 OK， 阿 Sir 啊，小心揸电单车啊！ 小心揸你嘅私家车。 OK， 拜拜。 呢位咁开朗嘅小姐令我谂通咗一件事，就系、是、我要执行职务抄牌。但是又可以令人开心。 喂，前面的车停埋一边， 点啊又？ 喂，阿 Sir 又系你， 又系你嘅。 嗯， 哇，今次我又衰啲咩啊？ 今次咧，你咩事啊？我话你今次系咩？ 哎呀，今次不得了啦！我个仔咧头先打电话嚟，佢话咧喺个游乐场度玩玩下，就扑奔咗只牛，仲要蛇咬住。我真系好担心，好惊咧。At this moment， 咁我而家谂住飞车咧接佢咧，同佢睇 dentist 牙医。我真系 得啦， 我唔知点算啦。我真系平时好担心。 你冷静啲啊！扯巢晒我件衫啦。头先嗰度嘅 speed limit。70公里，你揸到90几喎，扯牌。 阿 Sir， 我真系唔想，我都真系。 冇过日，冇嘅，罚款450啊，扣3分。不过，嗱，有份小书礼咪送俾你嘅。嗱，呢个咧就系啲放松心情嘅轻音乐，有啲海浪声。揸车嘅时候咧，听住又冇咁紧张，你太紧张，知唔知啊？咁咪唔会超速啦。 但系咁样。唔好意思啊， 少少意思不成敬意。Have a nice day 嗱，扣三分啊！你记住小心揸车啊！ 唔得，我真系忍唔住，我真系好想食你一啖。 飞吻算啦，走啦，拜拜。 I love you 阿 Sir。 上手下留情啊！ 点解我今日撞埋晒都系嗰啲人嚟嘅？ 系啊， 又系你。 哎呀 Sir， 你见我个样子就知道我个肾唔系咁好啦。 我睇你个样子点知道你个肾好唔好啊？ 你见我啲面色就知啦，成日都要去厕所噶，你俾多一次机会。 唔得啊，唔好意思啊， 走噶啦， 违例泊车，冇得放，告票你嘅，揸住。诶、唔好嘈住，仲有份礼物，少少意思不成敬意。 Sir